Fala, fala mais um. Hello，咦，应该你嗰个远啲，应该大声啲。你个麦线系咪哎呀，嚟，唔紧要，一阵间先搞。睇下节日气氛啊！嗱，各位等等先，我处理下啲啤酒嘅项目先吓。啱啱顺便拖下地，转啦。系咪搬个关子？我储咗咁耐嘅，点解啲系？ 系喎， 点解咧？ 因为人冇声喎。 嗱，各位听到声唔好走住啦，我哋而家要处理一啲倒写罗蟹嘅项目啊。我知点解雪柜冻得滞啊，结咗冰啊。 系啊， 我知系咯。哇，呢雪柜好流啊，唔识恒温啊，即系个室温有几度又加几度咁样。咁点算啊？饮唔到喎。 我呢支冇事喎， 又绝嘅啫嘛。 我支 OK 喎。 好，各位。 好。 有冇声啊？各位，有人入咗嚟咯。Hello，Anton。Angus。监制唔知喺咩度啦。情人节快乐啊！咦，你系啊、哦？你系啊 ，Dominic。喂，啲声点啊？介绍一个嘉宾先啦。虽然而家咧就我知 delay 都好严重，个画面唔知点解。 系咯，仲未见到自己啊？ 系。系咯，系咯。嗱，今日咧我哋改变一下以往嘅，以往我哋用。用個iMac 嗰個 cam 呢就比較啲 quality 冇咁好喎。咁呢今次呢就用個好啲 quality 嘅 cam 呢就係電話嗰個 cam。係家先有聲死未。喂咁啊呢個 link 呢我而家 send 俾監製先。叫佢幫我改一下先。但係個 cam 位呢而家仲未係好嗱，我領下，而家又唔係代表一切。好，而家應該好啲噶啦，應該好啲噶。你坐翻埋啲 OK 嘅，你但我都 OK 咗啦，咁啊領翻轉頭。OK， 耶、yeah, ！我真係結咗冰， 我真係結曬冰喎， 攋嘢實曬曬添。咁啊唔緊要啦，吹兩吹佢就自然會。 我知冇事， 你知冇事啊？你知要結結地啊？因為呢好難真係飲曬精華呢最尾都變咗水㗎嘛。係呀。咁所以我起一起先啦我唔係太驚喎。喂咁啊介紹下嘉賓 Stanley 先。 Hello。 啊先我而家啊 ,Stanley 呢就係點樣認識佢呢因為形容咗少少呢就係、是、工作夥伴嚟㗎嘛曾經係咪都叫做係啦。 係。 嗱我而家叫阿監製幫我手。就post 翻條 link 上個 YouTube 度，唔知佢得唔得閒幫我手咧？喂，咁咧 ，Stanley， 而家睇下個畫面有冇入鏡先 ？OK 啊，我翻嚟出咗少少鏡，入翻啲啦。喂，頭先咧，我臨打個 title 咧，我先至打情人節啦。阿 Stanley， 你試下把聲睇下入唔入麥？ Hello， 我唔 OK。 系啦，就会有人系啦，即系讲紧嘢就知噶啦。又窒啊，死咯，声震添啊！平时声冇事噶嘛，点算咧？只镬都系咁样，唔系路噶。我用呢个 PCCW 嘅宽频，真系稳稳地。 咁大镬，几多 Mac 咧？我想知道。 佢话十 Mac 噶。 十 Mac 系全座大厦系嘛？ 佢话个别你信唔信咯？佢破光纤入嚟噶。 光纖應該100㗎喇喎。 100, 但光纖之前都有1萬個人 share 咗㗎嘛。先至俾你條光纖去到嗰度㗎嘛。 咁啊唔知信唔信佢。 係啦咁所以呢大家聽到 Stanley 嘅聲音夠唔夠仲係真啊。哇佢話嘉賓外套型我跟 NASA 㗎喎喂 ,NASA 係咩料啊知唔知 咁太空太空總署， 美國太空總署。 喂，但係美國太空總署都頭痕嘅而家，因為咧有間叫 SpaceX， 你知唔知啊 ？SpaceX 嚇，唔熟， 係一個民用嘅，即係民間機構嚟嘅。咁咧佢又係發展一啲火箭咧，佢最突破同埋最破格咧，就係支火箭飛咗上去，佢先垂直落翻嚟降落。佢試過好多嘅測試啊，甚至乎咧難度好高嘅測試咧，佢近來都成功埋。難度喺邊咧？就係佢喺個地面發射台上咯，太空啦，穿過大未穿大層，即係送咗個火箭頭上去之後落翻嚟嗰個燃料倉咧，就唔使自嘥嘅。佢竟然係落咗一啲流動嘅目標可以喺個船上面，佢都降落到。咁當然試過多次嘅失敗啦，但係而家非常之成熟嘅。咁咧，佢嗰個火箭技術咧，係影響埋戰機嘅技術，即係唔知邊個先嘅。佢就係呢個 engine 嗰度咧有個風筒位咧，識得即係喐嘅。係 啊， 即係你揾水擠人哋個口歪一啲，射歪咗。係 啊， 咁於是乎降落嘅時候咧，佢就有個平衡嘅電腦咧，就不停咁 adjust 緊佢側邊邊，咁佢火就射邊邊。兼夾咧，而家吹咗三隻翼喺側邊咧，就嚟封咗咯。即係話咧，而家成功地咧，佢將太空艙一隻一隻咁射上去太空，跟住又落翻嚟，又裝第個太空艙上去，又射上去咁樣。 哦，就淨係換個頭。 係啦，所以好突破，好環保。 佢一支火箭嚟嘅。 火箭嚟嘅，即係佢成個技術咧，甚至乎早排有個展覽咧、就係佢就入到個火箭裏面，直頭同拍戲冇兩樣。因為真嗰啲阿波羅嗰啲咧，甚至乎 NASA 嗰啲咧，都係唔注重嗰啲外表噶嘛，唔注重個機艙裏面嘅舒適度噶嘛。 嗯、 但係佢呢個直頭係喺拍緊阿凡達咁樣機艙，豪華到咧有曬鏡面嘅屏幕啊咁樣。 佢係咪想做到平民化，俾啲有錢佬上太空旅行？ 嗱，嗰、那個就應該係 Virgin 做緊嘅嘢。Virgin 做緊嘅嘢咧，嗰、那個Virgin 航空啊，即係 維珍 飛機維珍航空啦，咁、個老闆就搞呢啲嘢，咁嗰個好似一波三折啊，即係冇正式可以飛緊嘅，同埋佢都係去到太空邊皮啫嘛。但係而家呢個SpaceX 咧就係一個火星任務嚟嘅，直頭係裝人上火星嘅。咁但係背後係咩人咧咁近？係 咯， 就係、是、Tesla 嘅老細。 哦、 Tesla 車嘅老細， 好勁喎呢個， 好勁呢個人真係我覺得係改變世界嘅佢，即係繼 Steve Jobs 之後另一個美國人。咁同時咧，佢唔知咁好魄力嗰啲人 ，SpaceX 咧而家漸漸咧都已經投入，即係開始成功好多，即係不停咁樣試下。最近爆咗支火箭，但係唔明點解會爆。但睇巡邏片就有啲嘢飛過之後爆咗，又唔係 UFO 嘅成分，但我哋唔係好信嘅， 有啲因為 計錯咗數啊，或者。有好多嘢都令到爆翻噶嘛，咁於是乎咧，而家又重新再繼續再飛過再跌都冇事嘅，咁咧佢最即係最終嘅目標咧就係、是、上火星啦。咁但係咧呢啲人魄力好嘅地方咧，佢同時咧又有個叫 Hyperloop 啊，你聽唔聽過？ 冇 Hyperloop 咧就係、是、一個嶄新嘅運輸工具，即係由洛杉磯去到三藩市唔知幾分鐘，佢嘅速度就四五百個 kilometer per hour， 哇好黐線嘅！嗰、那個咧係一個真空管咁樣咧，即係吸塵機，你吸啲嘢好快噶嘛。 咁但人體抵唔抵受到咁嘅速度㗎？ 咁可能而家仲試緊咯。因為啱啱前日我睇佢個，因為我釘住佢個 YouTube 嘅，即係 update 我睇㗎啦。佢話試咗真係嗰啲 mechanism 係行得喐咯，全部都。咁所以咧，都唔明點解大陸啲高鐵仲有人買，遲啲。即係如果大家買股票咧，不妨投資下呢間 SpaceX 呢間公司，即係我覺得有啲發展嘅潛能，同埋所有嘢都用電，除咗嗰啲火箭啦，當然。 咁啊，佢就係將會同 NASA， 唔係啊，佢係 NASA 嘅對頭人嚟嘅。 係咯，佢即係將會同 NASA 搶生意喎。 係噶，所以 NASA 而家發難咯，狂做一啲 social media 咯，不停咁拍一啲娛樂性嘅片，抌上去佢個 channel 嗰度。 好多啊，成日無端端喺， 你一發覺多咗咧。 喺 YouTube 啊，就會有佢啲片係太空拍翻落嚟。 因為佢好慘啊，佢咧淨係靠政府俾錢啊，咁國會唔俾錢，佢又成日要諗啲嘢出嚟 outlaw 啊，耐唔耐又發布啊，講下外星人啊，根本就冇料到，就成日故弄玄虛，十幾年都係咁噶啦。又話無端端又喺邊度發現咗啲。嘢啊，咁樣即係飛咩嗰個 嘉賓聲音空洞係咪我個麥個位咧？ 但你坐得近就走咗药走咩喇喎。唔緊要啦，咁我呢個隊近啲，咁我兩邊走啦。 嗯， 空洞係咪你本身你把聲空洞呀？ 會唔會會唔會對返正啲支咪 本身係咪鄭子誠咁嗰啲灰喎。我都唔使嘅，呢啲咪其實收得好好嘅，但係可能有啲距離有啲撞音囉。咁忍耐一陣先。好，佢讀下大家嘅，因為啲人又鬧我屌淨係你講嘥鳩氣咁新搵嘉賓咁樣。我會估呀。啊，取眼鏡先。Angus 喺下面先定上面先，我都唔知喎。 睇時間上面先。 OK， 係囉。喂阿 Tomo 啦，你女朋友呢有冇嚟？ 冇應該。 呃人嘅節目快樂 節日， 節日快樂。呃人嘅節日，我即係嗰啲商業商品嘅節日啦，明顯有人物質啦，有啤酒 good 啦。Hello， 小明坐火車，我哋即係一啲路啦。Marco Ping 呢個讀過曬喎。電腦冇事喎、啊、喔、哦、即係手提有事、啊、即係可能對方嗰個網絡集都唔奇嘅。 02分嘅時候已經話冇事啦。 喔、哦、ok， 啲聲 ok， 有啲空泛。其實係咪應該用 OneNet 咪，但 Net 咪唔好聲㗎嘛。我應該好啲喎、啊、因為我近咪少少。其實知咩應該擺呢度，不過算啦，而家都開波啦。係囉。呢位史丹利先生最近好 rapper 咁 rap 兩嚟聽下先。你話侮辱咗佢啦。 唔識 rap 㗎其實。 因為香港好多人扮 rapper 嘅，知唔知啊？即係戴嗰啲帽啦，條須咧畫到一條線嘅咧，嗰啲高大大白淨淨好青嗰啲咧，啲須根 好多嘅。 我就唔會同呢啲人合作做嘢嘅，因為實冇糧出嘅。即係如果佢做你老細嘅話，即係我睇上 前科啊， 我睇埋上我到時防親呢個造型嗰啲人都係唔出糧喎，都覺得咧嗱兄弟一齊有得去玩出埠做嘢，哇滿足到大兄弟嘅心願咧。仲同我出糧唔係啩咁樣嗰啲呢， 你仲搵到佢呀、啊、做完嘢之後 搵到佢仲好紅嘅而家。即係呢個世界係扭曲到咁樣㗎啦 ,sorry。 係咪 呢個真係咁最尾都有出即係補返句先，但係起碼佢個態度就覺得我益緊你喎、啊、而家。你點解仲喺度追我出糧嘅呢咁樣嗰啲啦。 哦，原來咁計嘅。 係。戰機的技術是啦，即是那個火箭筒周圍好幾好棍周圍噴可以。我要真普選這個好返嘛，啊你聽下話聲應該好返七八成，但是琴晚又要食藥先瞓到，因為琴晚可能懷疑感冒呢，個頭好即是那些吉公仔那些痛，嘩痛到 神經 痛，是啊半夜醒咗，跟住食返藥好耐先瞓得著，因為好耐先藥唔痛，藥力猛一陣。咁但係今朝又開工喎、 啊。 我今日呢真係啊講開工呢，我讀埋你先講開工有咩嘢先。咁啊 ,Stanley 可以參與下嘅，因為呢原本你記唔記得今日星期一係做開咩節目先。 講鬼故 係囉。啊 ,Stanley 原來呢佢係 old school 人嚟喎，佢仲記得我星期一講鬼故喎，定係你女朋友記得。 佢話俾我聽嘅。我同佢講我想我探咗節目喎，佢係講鬼故啊。佢勁啊！佢知道星期一上嚟探長佢就係講鬼。 唔係咯，原來有人咁心水清嘅，即係其實走咗好多鑊數噶啦都，因為咧鬼故咧實在唔係經常發生嘅故仔嚟噶嘛。 嗯， 即係除非詭異嗰個鬼啦，咁啊好多嘅。咁啊 KM 咧就話咧 NASA 成日拍到 UFO， 不過唔公開，點解你又知嘅？係咪成日聽咪雲海啊咁嗰啲無奇不有啊咁嗰啲啊？即係嗱嗰啲陰謀論咧，我越嚟越唔信啊！點解唔信咧？因為而家啲手機嘅科技咁高啦，係人係鬼都拍到嘢翻嚟噶嘛， 同埋你好容易 edit 到條片咯。 但反而而家少咗 UFO 片，你覺唔覺 啊？ 咁你不攻自破咯，好多嘢都 啊， 即係同埋而家啲 After Effect 啊，嗰啲特技嘅軟件，即係讀完中學出去上修翻兩個班就已經識整 UFO 噶啦。 係啊，個個而家 啲 camera shaking 啊，嗰啲即係嗰啲 tracking 啊啲好叻㗎啦嘛已經。 係啊，個個都係大師嚟㗎啦。 咁所以呢 ,even 有真嘅話呢你都當咗係假㗎先可憐。 係。 咁所以呢個陰謀論呢就通常不離呢個預言㗎嘛。咁唔同嘅預言呢唔同都錯晒啦，不停都有嘅。咁但係而家似乎呢大家都聽到滑晒牙。咁、 啊、 但係聽你講呢而家無線好多呢節目㗎嘛。 有噶，但系唔系主台咯，副台嗰啲， 即系嗰啲 J Two 嗰啲啊， 啊嗰啲 J 嗰啲节目啦， 嗯， 都会请啲嘉宾上去讲鬼故噶嘛。 嗯，刘 Wilson 你好，有咩吱吱声啊？有人话声冇事啊？头先咪有电声啊？ 支咪有电声， 系嘛？我滴滴即系，哦，冇啦，我用晒落晒 filter， 落晒稳压噶啦噃。但有我都冇辦法，因為個揾壓我用了二十幾年， 啊， 即係以前嗰啲嘢咧，那個 staff 嗰個咧， 啊， 冚到咧，我搬咁多次都冇壞過，佢保持到運作。但係而家聽到電聲，可能真係開始壞。 有啲滴滴聲係嘛？ 有人話係咯，我呢度自己聽唔到噶嘛，因為我冇 mon 住噶嘛。 啊， 咁 點啊？阿國歐陽靖， 我哋講緊嗰啲客仔係嘛？唉，唔講啦，呢啲費事講，費益佢。 哦， 識我啲人都知道同咩人作過㗎啦。惡搖啊，呢個咩空洞可能係回音，因為呢度始終呢啲蹦牆都好大塊，未有嘢擺上去，即係唔係話好密集，所以呢我又冇做到吸音呢，所以唔奇嘅呢，這個。你講兄弟幫嗰個節目蕭正情人節發鬼故啊。啊係喎，即係啦，而家開始呢即係招呼曬啲朋友啦。咁， 啊， 開始呢講下點解搵 Stanley 上嚟呢，因為呢我早排即係如果大家有追開個節目呢，我都即係比較忙嘅，成日出去拍嘢，成日都困到啲唔同嘅人嘅。咁最後比較困到一個奇才呢就係 Stanley。 冇咁講，冇咁講。 嗱，即係呢佢喺我早排拍呢個 Sony 嗰條廣告嗰度呢，都出現過嘅。本來兩條都有份出現嘅。但呢得喪屍嗰條片出現咗，原因呢就係呢佢呢就係喺銅鑼灣街頭啦，做一個護花使者啦，即係有個索女俾個喪屍追嘅時候呢，佢孭個背囊仔擋住佢呢。嗱，呢個導演冇叫佢咁做嘅，純粹係自己方法演技，即係佢當時都諗到呢，假如真係有人襲擊點樣，哇，背囊好實際喎。 係喎， 係囉。 你冇理由赤手空拳打喪屍㗎，大佬。 係囉。 打機都唔會啦。 咁所以呢即真係有人問呢，以為呢你真係喺街頭嘅素人嚟㗎嘛。咁， 啊， 當然有啲呢唔係因為你演技呢，就陰謀論地且梗係做馬㗎啦，邊有人肯咁樣幫手啊。 我睇返條片啲 comment 就冇乜人覺得成條片係做馬喎，反 正。 係喎。係話啲呢條友擺明唔玩得啦，咁樣 多喎，係喎，仲有條友話：嘩，好危險㗎，咁樣個喪屍用乜睇下嗰條友掙個兩腳啊，真係大鑊，我俾人打鑊金，即係佢瞪個喪屍好危險啊，即係佢知道喪屍係扮啦，但竟然唔知你係扮喎，就驚你打嗰條友。 如果真係現實嚟講呢，就可能真係打咗㗎， 係咪 就好， 因為你唔會信嘅喪屍都最主要。 第一個反應你無端端有嘢衝埋嚟，就梗係 嚼佢 嚼佢啦。 咁你有冇試過啲咁嘅經驗啊？ 又冇喎。 咁如果你有一日放下狗咧， 啊， 見到有個阿叔喺度同佢狗做愛咧， 哦，咁嗰啲打硬喎。 就點解要打佢嗱？呢個好敏感嘅問題啊。 我本身 即係你覺得有傷風法。 我本身都中意動物嘅嚇。咁，啊，但係你冇理由會走去諗住同只唔係你自己物種去交配㗎嘛。 嗱，如果講一個除50磅、 啊 如果佢同個小妹妹交配，你會100磅定50磅？ 100磅定50磅？我諗我唔會計力度喇，全部都。 我知啦，即係嗱，我呢單嘢呢我令我好多諗法嘅。第一太荒唐啦。 係啦。 即係嗱，今日我去開工呢，嗰啲貨車佬我都係茶餘飯後都講呢個問題。 係。 佢話：誒，有錢有心，你叫雞啦。跟住另外一個，係你唔知啊，你叫雞滿足唔到，佢先要走去搞只狗嘅。跟住我話唔係，叫雞貴啊嘛，嫌即係嗱，呢，這個就係好爭議性嘅社會問題。係咁，但係嗱，我放眼國際咧，我咧平時我睇 YouTube 咧嗰啲趣味好特殊嘅，即係無端端我會好迷戀其中一種片咧， 啊， 就係，是，阿帕奇直升機嗰，那個紅外線攝影。即係射地面嗰啲人好殘忍嘅，嘩，射得爛晒嘅，射有啲人， 哦， 即係嗰啲美軍呢 喺 YouTube 都有得睇， 有本來呢就有個叫Leak Pit 嗰個中東阿塔爾電台出嚟嗰個類似 YouTube 嘅專擺嘅，但有啲人攞咗出嚟擺喺 YouTube 嘅， 佢立唔立俾人铲嘅？ 系咯，嗰啲应该好快俾人铲。 咁咧，佢除咗杀人之外咧，我竟然发现多条片咧，系影到啲人捉住个羊喺度嘅， 好多噶。 因为原来喺中东咧，嗰啲放羊人咧，呢、這个系好普遍嘅行为嚟嘅。你谂下，偷拍都偷到唔止一条，仲有啊！佢隔篱嗰个 friend 一齐放羊嗰个喺度拜紧阿拉，隔篱嗰条都就捉住个羊。 点解咧？点解好普遍咧？ 因为嗱。关于一个社会、一个城市同埋一个旷野嘅分别啦， 啊， 即系去到一个旷野，你回归大自然，你有自然会做一啲好自然嘅嘢。因为回教本身你有个宗教啦，又唔可以随便同女人发生关系啊。 哦， 又可能啲女人又激唔起你性欲啊。但系嗰只羊赤身露体啊，咁各样同埋佢同羊嘅关系，可能仲 close 同女人嘅关系啊，各样加埋啦。即系呢样我唔敢讲啊。即系总之嘅现象咧就系、是。一个好密集嘅都市里面咧，你做出一啲同自己同类嘅行为唔同咧，你其实系喺呢度审判佢嘅啫，会唔会啊？定系纯道德审判嘅？ 道德啦，系嘛？ 咁但系我觉得咧，嗰条友佢同佢狗只狗得十几年命，话狗啲记忆又好短，对只狗嘅伤害其实唔系十分大啊。我咁讲可能得罪人，但系你相对嘅啫，我觉得相对一个儿童或者一个学生妹咁样。即係其實佢嗰樣嘢嗰個對社會嘅傷害係相對少好多。 你咁講，我諗到第啲嘢喎。 係 你搞一個人， 嗯， 個人都有機會可以指證你喎。 反抗，嗯， 你搞隻畜生，隻畜生佢講唔到嘢， 係 督唔翻你出嚟喎。 係。 即系我觉得你咁样讲完之後，我有咁嘅諗法。 係啦，嗱呢個節目咧，即係搞九吹廿四咧，呢個就係個。嗰、那個我最中意嘅目標啦、 啊， 因為其實大家都有好多唔同諗法嘅，同埋可以激發到大家未諗過嘅嘢。嗱、 啊， 咁你咁講，嗱，我唔係同你對立㗎、啊，即係只不過咧，大家喺同一個空間裏面咧，諗一啲唔同可能性。嗱、啊，你要諗下，假如嗰只畜生，佢翻到屋企，佢老母只狗乸或者個狗仔唔知道佢俾人侵犯過，冇、 啊、 嗰個倫理嘅壓力嘅，即係佢可能覺得痛痛地嘅啫。咁啊，之後又請翻佢食嘢，佢可能真係冇嘢喎。但係一個人就唔同啦，就算你點樣篤灰，你就算有死刑嘅國家，搞完佢嗰個有要判死刑嘅，但係留低嘅傷痕咧，係能夠影響你一世嘅。係。咁調翻轉嚟講，呢個邏輯問題啫。咁嗰條友其實嗰啲強姦犯係寧願佢揾啲狗啊，因為寧願佢繼續侵犯一啲兒童或者學生。 呢一個我覺得佢哋係純粹。嗰、那個責任上嘅問題， 嗯、 你搞完隻狗，好似你所講得十幾年命啫嘛，喂死咗都係隻狗啫嘛，啲人成日喺街毒狗啊、殺狗啊，都係咁啦。 嗱，我唔係覺得佢值得姑息啊， 啱，但我又唔係斬佢，又唔係擁佢出馬路俾車撞。 嗯 我搏佢啫嘛， 但系个伤害系咪人 apply 俾只狗嘅咧？即系人觉得俾人强奸仲惨过打佢一身咁样咪？ 我都系我 系咪先？但系动物就未必觉得系嘅，真系 唔系咯？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养狗啊？ 我有，我曾经养过， 因为我都接触好多猫狗嘅、 嗯， 我自己养狗都养咗两只而家，啲、 嗯、 狗其实。真係有思想㗎嘛。 絕對 即係同埋你講緊呢個性行為、 嗯、 你狗你唔係隨時隨地可以就嚟㗎嘛佢唔知一年。 佢係計嗰個 思春期㗎嘛係思春期咁你先至可以得。 咁或者嗰個係專家嚟㗎啦。 嗱嗰隻狗呢是已經絕咗肉嘅，咁你淹咗狗更加唔會起水啦。 係啊，冇錯啊，咁佢亦都做唔到啊。 係咯，咁 除非外加啲嘢嘅啫。 佢係夾硬嚟嘅，所以 唔係其實嗰單嘢 detail 你有冇聽有冇人聽審咧？唔知即係佢究竟有冇預先做啲前奏俾只狗，令到狗冇咁辛苦，又夾硬傷害性咁樣進入咧？你覺得口水都加啲啩？ 我諗佢真係減粗嚟喎。 減出 狗狗嚟啫嘛， 但自己唔痛咁樣狗嚟啊嘛， 真係呢個問翻佢當事人先知。 即係我覺得咧好匪夷所思嘅，即係我輕曬機見到呢單案。 你真係你再睇翻其他嘢真係唔知喎， 嗰條友即係嗰個阿伯啦嚇，五啊幾歲，五啊八啊，定五啊幾讀誒五啊八 差唔多， 有老婆有仔女，即係你係一個正常嘅人嚟嘅、嗯。你點睇落去？啲街坊啲鄰居話會見到面會講早晨嘅。佢仲正常過我，我 即係佢唔係一個脾氣古怪嘅大。係 啦，係啦，見到街坊會講早晨，即係我都未必會同人講早晨。 有冇翻教會 啊？同翻教會冇關 嘅。唔係，因為咧嗱，以往嗱，我唔係歧視翻教會嘅朋友啊，因為歷史話俾我聽咧，風化案咧接近一半或者以上都係翻教會嘅弟兄。其實有原因嘅，即係唔係話 壓抑啦，應該係 因為壓抑以來佢好容易受到人信任啊。咁某程度方便咗啊，去做行事嘅時候， 啊， 尤其是你喺舞蹈班定唔知咩班咧，成班細路仔聽你點噶嘛？ 哦， 男嘅都有啦。我第一身嘅朋友，我有個朋友嘅第一身話俾我聽，點解唔翻教會？就係、是、因為俾個哥哥咧單對單教訓嘅時候咧，用埋第啲嘢教訓佢。 哦， 即係我覺得佢就係博你信任啫嘛。嗯、即係佢哋，即係我唔係話佢哋嗰個物種，即係嗰個階層。是特別喜歡走去侵犯啲細路仔，但問題係有呢個方便就手，咁於是乎咧就可能我的志願係做傳道人咁都唔定， 哦、即係攞咗支嘢出嚟俾個小朋友，上帝叫你選咁啊， 類似啦。咁、哦、於是乎咧喊住咁離開教會咯、哦，但係唔知點解咧，通常啲細路仔咧，因為好怕醜又唔夠膽話俾大人聽，係忍到好多年之後先爆翻出嚟，喊曬咁講翻出嚟。你諗下嗰個記憶幾忙尾，佢冇雞奸嘅咯已經，即係所以話咧，人同狗嘅分別咧就係嗰種羞恥心咧，可能大家唔同嘛。即係嗱，點解人同人就係狗男女啫？咁狗係咪其實冇所謂啫？屌，佛光街就佛光街咯。 所以而家其實有啲人話你話啲人狗咧係侮辱咗狗嘅。 嗯。 啊、有啲人仲衰過狗嘅、 嗯， 即係狗其實都好有性。 即係話哇，你都幾狗嘅、啊 啊？喂，你冇唔好侮辱狗喎、啊，真 係嗱、啊，養狗嘅朋友咧就肯定會覺得係咁啦，因為狗其實即係如果你哋養嘅動物都係、啊，喂，佢哋完全係冇私心，幾乎啦，食嘢都算係私心嘅，同埋佢哋係好信任你嘅。如果你養佢， 係啊， 狗貓都係嘅，佢俾你好多朋友，更加冇差異。所以有時翻到屋企咧，我同只貓攬住，我都唔知道自己點解有啲咁嘅行為。我平時係唔會有啲咁嘅熱情嘅行為，但係點解同只貓會咁樣做呢？原因就係我覺得我同佢之間嗰個靈性嘅溝通咧，好直接嘅、 啊， 即係我中意你，你又中意我咁樣啊，攬住成朝，咁佢又好想走嚟一齊瞓咁樣，即係我係考慮都唔考慮嘅。但喺人嘅社會裏面咧，呢樣嘢我唔可以求住揾條女咁攬住佢唔出聲，佢唔諗你做咩先奇啦，係咪先？你唔可以噶嘛。咁但係動物咧，即係你既然佢係又出唔到街，有啲貓得，但係我啲貓唔得嘅。 貓 我唔俾佢出街 嘅。 咁咧佢就喂，我一條命喺你手上。 啊、 你俾佢食佢有食，你唔俾佢食佢係咪？ 係啊， 老鼠都冇得捉㗎。 係啊。 咁所以咧，即係大家有個關係咧，都唔明點解我有個家姐係基督徒嚟嘅。 啊。 咁又問我點解唔生仔，成日問我一樣嘢。我其實我真係對個地球冇咩信心， 係啊 嘅 quality 越嚟越差，嘅工業越嚟越縮窄，即係根本即係你要整蠱佢嘅話生仔係，咁所有養動物，咁咧因為嗰啲動物全部都係冇人照顧，我真係照顧佢嘅， 啱啊， 咁我彰顯咗父愛咪喺呢度咯，可以 同我一樣，我都係咁諗， 係嘛？我諗好多人都咁諗嘅，但係好冇咁我其實無謂講出嚟啫，因為我都經過好多重思考我先。化到做文字嘅嗰、那個感覺，咁咧即係覺得，但係佢於是話翻一句咧，佢話唔同喎，動物係冇靈性嘅咁樣， 咁嗰啲人就一定係冇養過動物啦，咁樣講 養過㗎，我哋細個共同養過一隻狗㗎，佢唔記得咗啊，淨係記得牧師啊， 哦 ，OK， 即係覺得動物點會冇靈性啊，大佬？咁如果你咁講，人都冇靈性啦。如果唔係，你哋都唔使熟靈啦，要講啲方言啦，係咪先？ 哦，哇！你都好熟教會嘢喎，你識講啲 啦。我自細都話碌大噶嘛。 OK， 咁我其實都翻過一排教會嘅、 嗯， 我都 咁有俾人侵犯過。 冇，我睇我個樣侵犯唔到係嘛？ 唔定嘅，唔係你信佢未侵犯到？ 唔會嘅。 係，不過你可能唔係佢 target 啫，成面鬚咁樣。 我冇睇啫，今日其實。教会嘅人，即系其实都点讲咧？就算佢哋 都成日讲一样嘢，系应该一个人系有三面嘅。 嗯。 你喺如果喺教会嘅人啊，你嘅工作啦，你嘅家庭啦，同埋教会，呢、 嗯、 三方面咯。 嗯。 啊，如果你佢嘅佢哋嘅圈子 系， 咁但系大部分你所讲好熟灵嘅人 系， 佢哋呢个三角形系唔系等边噶嘛，偏重晒佢一边噶嘛， 系 啊去晒教会咁样样啊嘛，跟住无端端就会同你讲，你今日有公开啊， 嗯， 真系主俾你噶， 祝福你， 祝福你噶， 啊点解？ 系啊，咁我都 即系任何嘢都上纲上线啦，同、啊、都系同神有关。 系啦，冇错。我都相信系咁嘅，咁但系都要需要自己争取。 嗯， 即系等于我哋。 咁有冇话你生 cancer？ 神俾你嘅， 大把。 系啊，即系佢哋唔会咁谂噶嘛，但系 神俾你嘅试炼啊嘛。 系啊，但系咧，即系到你屋企人嘅时候咧， 啊， 即系你呢啲咪输打赢要咯，即系。我覺得咧，即係咁樣會反智慧嘅，即係你好多嘢發生唔係咩都關神事嘅。其實就算真係我信嘅神咧，即係佢都係整咗一副無懈可擊嘅物理機器出嚟 啊！ 佢點樣運作？啲細菌點樣運作？啲 virus 點樣變形成？點樣令佢嘅癌細胞都係有原因噶嘛？ 係啊， 遺傳啦、生活啦、飲食都係全部都係一個機器裡面發生嘅嘢嚟嘅 啊！ 咁點解你諗都唔諗就話咩都係神呢？呢樣嘢我真係頂唔順， 要攞返平衡囉。咁啊，我覺得係所有嘢都有主宰嘅。咁啊，但係你自己點樣去 唔係取捨呢樣嘢，去佢係磨滅咗人有自由意志呢樣嘢。 係 其實你撲唔撲街，你發唔發達，同你一個取捨有關嘅。 係啊， 即係你可能嗰下嘢佢哋執到錢，你自己袋咗拎返去差館，咁啊，$100就梗拎个差馆啦，呢个光环砰砰声出街系咪先？喂，$10,000我都拎个差馆，哇个光环仲劲，笠到膊头咁样。喂，但系$100,000你拎唔拎翻个差馆咧？呢、這个咪就系你嘅试炼咯。 系， 即系你$100,000都走去拎翻差馆嘅时候，咁你可能咧退休退唔到休喎，你生活即系得个做字嘅啫。即系以而家个社会个趋势 啊。 咁但系如果我$100,000。我不單止可以退休，我仲可以搭遊輪，我仲可以興建教會。係嗱，呢啲就係人生交叉點啦。咁呢啲同你嘅取捨有關，又同神有關先。咁當然有啲人真係同神有關嘅。我祈個禱，神啊，我代唔代$1,100,000好咧咁樣？咁神話俾你先祈啦。但係有啲人又覺得係神叫我代嘅，因為我興建教會，即係其實樣都係從你個 mind 嗰度出發嘅嘛。我相信即係人格分裂就係呢啲情況分裂 啊， 即係。即系你做任何错嘢啊，你灭人条村啊，都系神叫你做，都可以解决到啊，唔关你事咯。即系同文革入一样啊，文革又灭咗人条村，成间学校老师以上嘅俾佢怼冧晒。喂，毛泽东毛主席叫我做嘅，咩都唔关自己事嘅，谂下几恐怖啊呢啲。 系噶， 咪咯，即系相提并论，当然有啲人听完唔开心噶啦。咁但系呢个比喻我揾唔到，但系比喻更加好咯，其实系。 啊， 系咯。喂，又要系时候招呼下各位先，因为讲到狗咧，大家都沸腾啊！相信阿 May hello 嚟咗，几时讲翻下啲鬼故啊？一阵间会讲个鬼故俾大家听嘅。嗱，我哋好 free flow 啊！不如你讲到狗，我讲狗，唔系我嗰个狗，你又讲狗，跟住无端端讲翻宗教咁样。 狗吹啊嘛， 系啊，冇错啊，呢个先系狗吹。 下 我知道，即系由上面读落嚟嘅。 佢睇咗个老情， 系啦，我睇到未睇嗰啲。 系头先睇到 阿窝死我啊！啊，唔系呢个 What is Zero 啊？未见过你新朋友啊！讲下鬼故讲咗啦，兄弟帮系啦，情人节讲鬼故，影音数码化，唱歌走音改到，影像加只飞碟唔难咯。喺呢啲啊，睇读到喺呢度，呢、這个就系 Fred 讲嘅。我真冇選擇，就夏韶星講 UFO， 但夏韶星講 UFO 已經聽到好悶了，老老實實。 夏韶星係啊，睇你講宗教，好多人都認為耶穌都係外星人嚟㗎嘛。我呢個 low comment 啊。 嗯。 因為佢覺得人係冇可能做到嗰啲嘢。 其實人都是外星人嚟㗎嘛，我覺得。人同個地球大家不入㗎喎。 啊， 因為好多科學、化學、科學同化學嘅顯示咧，人本身就唔係屬於地球嘅生物嚟嘅，因為咧人咧佢唔能夠，即係因為你有個智慧之後咧，你唔能夠平衡到個宇宙，唔係平衡到個地球嘅、 啊， 即係你因為人有 unlimited wants 嘅、 啊， 就同貓狗唔同嘅，你除咗食之外咧，你仲要好多 extra 嘅慾念咧，就走去。截取個地球啲嘢嘅，即係掠奪嘅，咁但係其他動物唔會，成個生物圈都唔會㗎嘛，咁所以呢人本身就唔係屬於地球啦，因為如果再早啲有人，地球再早啲滅亡囉，即係地球就唔會滅亡嘅，呢、這個物種會自己衰亡囉，咁所以呢我懷疑人呢都係好似 lab 咁樣俾人劈低喺度生活， 普羅嘅修屍喎呢個， 係㗎，我相信呢個多啲嘅比較、因為你好唔尋常，人嘅消化系統都唔尋常㗎，人嘅牙呢係平㗎嘛，我哋犬齒突啲咁多出嚟㗎嘛，咁、如果成個生物圈裏面呢冇平腳牙嘅動物係食肉㗎嘛， 係 同埋我哋係屬於食草動物嘅長狀嚟㗎嘛、長到長過地鐵㗎嘛，我哋條腸 係， 咁食肉嘅動物係短㗎嘛，因為佢唔會留啲喺度，令到會自己生腸癌咁蠢㗎嘛，係 係， 咁所以呢其實好多顯示呢人根本就唔係食肉動物嚟嘅，但人就偏偏要食肉㗎喎，原因呢人嘅慾望令到你要食肉㗎嘛，我唔能夠淨係食草本生存到，原因就係呢我要去北極喎，我要好凍嘅地方喎，我要好高嘅山喎，咁你去到邊食到邊喎，咁你會扭曲自己而改變咗你未進化嘅身體囉。 唔好講人喎，其實而家啲朋友去西貢露營嗰啲呢，見到啲牛啊，啲牛食草嘅啫嘛，進化到 食罐頭， 偷我啲 friend 啲麵包肉啊， 食肉啊， 係啊， 我諗佢哋都係焗住嘅啫， 係啊，焗住啊，因為有乜食乜咯，又係 嗰野牛咯，變咗， 係啊， 因為啲草可能有毒啊。 有冇毒我唔知道，可能食到唔夠，唔夠食啊， 係 乜都要填肚啦， 係同埋成個生物鏈都改變曬嘛， 都係㗎， 因為以前可能好多其他小動物屙啲屎喺啲草叢嗰度，令到啲草茂盛啲，有營養啲，但係而家全部都係得啲好冇營養嘅草，得纖維， 同埋你講嘅嘢啦，嗰啲草有殺蟲劑㗎嘛，而家你乜都要殺㗎嘛， 係而家民安處唔知做乜嘅，乜都要殺嘅真係 就算係嗰啲屋苑啊。又話啲可能話啲蟬草啦、啊， 搵咗仆街。 又話有啲， 佢又唔記得佢咗係霸人哋個竇。 係啊，好嘈啊！咁跟住就要搵人去滅蟲，但係佢冇諗過呢個係嗰個生物鏈其中一環嚟㗎嘛。 嗱、佢又話宇宙咁大，就點解唔信有另一種生命啊？咁都正路嘅。探長你同蘇斯王講過 UFO 啦，咁樣咁講過唔係對，不過就一定要信啊嘛，講過見解啫嘛，我見證啫嘛，我見過有天上面有嗰啲嘢，唔係代表佢一定就係外星生物嚟㗎嘛。係我嗰陣時喺阿公岩見過囉。其實我集體見到我先當見過㗎、有時自己見到呢都證實唔到係咪囉。近期與李家唔係與李成澤師傅預言中咗啊，邊單先？ 地鐵 哦，係啊， 地鐵著火。 喂，李成澤都幾堅喎，我第二單聽到佢中喎，因為早幾年311呢、海嘯佢有都有講喎，都中㗎喎。 但係佢嗰啲之後講喎。 唔係咪之前嘅，佢話咩洩漏啲黃色氣體㗎嘛。 係咩？ 就係、但我唔知道輻射係咪黃色㗎呢。Winsome 呢就話咩 sexual minority 啊 ，minority 啊，即系点解 ？sexual minority 点解？可唔可以具体解释啊 ？Candy Tang Workshop，Hello 你好，李成澤我预测到东南方台湾乜乜乜都唔关尖沙咀事，而啱啊，系啊，唔系个台湾以西个尖沙咀系台湾以北嚟嘅，全部错晒。咁但咁好奇，咁好奇怪，殺佢 OK， 食咗食佢 OK， 絕肉 OK， 但性唔 OK， 即係針對你喎呢、這個。 但係殺佢同食佢都唔 OK 㗎。 嗯。係囉。 係囉。 唔係當然冇樣嘢 OK 嘅，你侵犯就唔 OK 㗎啦。但問題我就係針對喺個傷害性嗰度， 是不是个道德性又、嗯、其实呢个好值得讨论嘅。即係其实唔係话今晚一定要有边个讲得赢边个话输。即係话呢样因为你唔可以同只狗问话你唔可以只狗唔可以写一个留言俾你嘅。咁、 啊、 所以呢我觉得既然喺道德上亦都喺社会责任上即係好多思考空间嘅。我觉得我主要係針對返嗰啲人呢评论呢單嘢甚至乎记者追佢呀、啊、逼到佢埋墙角呀、啊、即係呢个纯粹都係我都係物种论。即係我同你竟然同我物种即係我同你大家都係人你又識彈吉他我又識彈琴咁樣、啊、大家都鍾意音樂咁樣即係我哋會咁樣會 friend 啲咁樣自然就。咁、 啊、 但係喂你狗都搞嘅你都唔係我你係異類嚟嘅認為、啊。我覺得主要係因為呢個出發點而當咗係怪獸。咁但係佢又唔諗下其實佢可能有善心嘅一面呢即係可能佢好鍾意細路女呀或者好鍾意啲唔識得反抗嘅嘢嘅。咁、 啊、 但係喂我搞狗喎已經。壓抑咗自己嗰個受辱喇喎咁樣即係我唔係同佢開脫啦即係我以我所知呢有啲鬼佬係咁嘅佢專係搵啲好細粒嘅賓妹啦即係芭提雅嗰啲呢佢、哦、都係拒絕搵細路仔原因就係佢覺得罪惡感冇咁大而個體感就當佢係細路仔咁玩喎、 哦、 即係覺得我唔係要欣賞我唔係要你欣賞嗰啲人但係我接受如果你有神的話神是做到一些人出來是喜歡動物喜歡小孩子、 嗯、 是很自然的並不是他們貪心有靚女不玩玩小孩子即他都不想的我覺得這些我又要強調中國人社會很麻煩什麼都想講上線即我強調我不是姑息他們做這些行為但是在生物學上面為什麼有些人喜歡你給我都不會搞這些東西我都完全起不到頭你比如動物我完全我都不知道無所適從如果你用性你不要說動物食物和性我都已經輕了機了 是 即我都不明白為什麼人在壽司城那些有沒有玩即是人人都不同的嘛那那些人他的壽性是喜歡這樣發揮的我相信這樣不是他培養回來的那為什麼你不相信其實物種是本身是 Day One 就已經不同呢、 啊、 我覺得這樣同即是你不要說道德先咁我係接受喎其實咁樣講法。嘩輕咗機會。 輕咗機會真係。 呢啲平時唔會諗咁樣咪。 真係呀、啊。 嗯。 佔有慾啦會唔會又係啲。 會因為啦其實好多個分析顯示就係話呢嗰啲鍾意強姦先啦鍾意強姦細佬啦佢係貪佢係冇反應同埋即係冇抗拒唔到同埋你係 100% 去控制到另外一個個體嘅行為。咁人天然係有呢個慾望嘅即係你即係所有嘢都係俾你擺佈咗你彰顯曬你嘅暴力彰顯曬你嘅權威咁嚟達至到滿足㗎嘛咁原來強姦唔係因為鹹濕㗎喎即係簡秉慈嗰啲講法你話、哎、你著到咁俾人強姦都抵你啦即係佢係無知嘅真係即係呢樣只不過性慾啫就同強姦冇關嘅咪頂窿吹兩句口哨啊同埋漏藥炮係咪先佢唔會因此就去強姦㗎嘛咁但係強姦嘅背後力係好複雜㗎嘛即係同權力係有關㗎 嘛 咁所以呢即係嗰啲人係跌咗落去一個即係唔鍾意即係就算同真人去做呢佢哋唔能夠得到滿足、 嗯、 因為佢覺得我控制唔到你我同你講叫你做乜就唔好意思咁、 啊、 所以有啲性服務係你話要乜就乜嗰啲收貴啲嘅咁即係我覺得呢樣係即係大家要搞清楚並不是 100% 發生這些事都跟道德有關的我認為啊 這 樣咯 純粹是權力的 不是純粹是 DNA 我覺得 是, 是, 是 DNA 是啊因為為什麼我不喜歡為什麼那個人我這麼喜歡、我不覺得我道德高尚過他的即可能我都有些怪事我自己未發現的可能我見到人妖可能我很興奮都不定的即有這些這奇怪的事可能我見到嗱，即係我你有時候睇 AV 咧，嚟同朋友分享咧，就略知道原來點解日本嘅 AV 拍極都有咧，因為日本人咧，佢針對一啲用家咧，嗰個喜好咧，佢係最了解嘅。你見到嗰啲永垂不朽嘅 category， 根本一次都唔會嘥五分鐘去睇嘅，嚟玩屎都冇睇啫。但係佢又仲拍緊嘅喎。喂你知道拍玩屎玩尿拍牛嗰啲呢佢、 啊、 成本絕對高過普通一個素人啊痴女啊嗰啲㗎喎道具都唔使㗎嘛嗰啲。咁、但係點解仲有人拍呢原因就係有呢個 market 㗎嘛。佢痴漢點解呢 又拍極都有啦，因為痴漢佢真係好自卑心好強嘅，咁睇過有見到呢條友出去做嘢，咁佢自己又唔敢做， 啊、 但見到個友嘅性格同佢好似，但 代入咗啦， 佢又夠膽做嘢喎，咁、 啊、 但痴漢我又唔知有乜好睇，即係點解你唔名正言順同個女仔好開心咁樣識咗拍拖做咁樣最開心啦，係咪先？即係呢啲我係唔會明白，我係唔會明嘅我哋，但我亦都知道原來有啲人真係咁噶嘛，你唔可以將嗰啲唔同同自己唔同類嘅、 啊， 將佢即係遠，即係將佢 isolate 咗佢噶嘛。 好多嘢我哋都理解唔到嘅、 嗯， 如果理解到就自己都可能會咁做啦。 未必嘅，我覺得喜好係最緊要，即係你中唔中意咁樣先係最，因為人有自由意志噶嘛，即係你好中意同埋唔中意嗰樣嘢。外面是逼到你的，但逼不到你的灵魂的嘛。 啊、 即我相信这件事咯。即有些即翻教会是最多这些人，因为平时、你听见证就知道了、啊。哇你个性格这么反驳的，以前你是豪赌啊，又劈友啊，又冚老婆两巴，为什么现在变了好好先生的，不通 DNA 会变吗？因为你被这件事压抑了嘛。 啊、 即其实 你见到这样的 case， 你都要相信根本人本身就是仆街，人人都是一个，即是因为人同人相处的技巧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在都市的密集。 是。 那么时候你要 大量加入自己的压抑能力，那么你才可以在个社会上成为一个最正常的人。不要讲这些， 都是 你开始钓鱼的。 我没有没有 ,OK。 定是轻个机。 没 我见到你眼神开始谢霆锋。即是没 focus 的。嗰啲咧， 谂紧你啊嘛，消化紧你讲嘅嘢。 哦，对唔住啊， okay. 我讲得太快可能。好，又系时候招呼下大家啦。啊，听话咩食 OK 晒 OK， 梗系唔 OK 啦，答咗你啦。咩系话最标？ 乜唔系话最准系 M 字头苏文峰咩？ 妖，呢啲不值一提啦，笑料嚟全部都。 哦。啲師傅都係九七廿四， 係囉，我做咗師傅嗰啲嘢。阿Terry 話早排外國有條女為咗玩情趣 撩興自己條佬， 係 就係、是、手機直播同隻狗搏嘢來激發條佬啊， 即係令到興奮啲呀定係點呀？ 我諗係咁樣嘅意思呀。 咩、叫奶油犬呀、啊、 奶油犬是不是即係所謂牛油狗嗰啲係咪即 係？係啊，我成日聽到呢個 term 喎， 我都唔知喎，真係好去到。 我聽過，劉世良喺度 rap 咧，就成日講呢個牛油狗咁樣，唔知但我唔知咩意思。 好另類嘅喜好嚟喎，呢啲應該。 啊，牛油我諗起係潤滑劑咯。 係咯，牛油狗唔知係當潤滑劑。 撈唔到，我淨係知道The Last Tango in Paris 嗰個馬龍白蘭度、最尾嗰場就係、是。拎牛入， 系啦系啦， 啪啪落咁。 早排又攞翻啲單嘢出嚟講喎， 系咩？ 系啊，話係臨時加插噶嘛， 即係自己玩慣咁樣。 啊，話同導演、演員同導演夾咗，條女唔知嘅。 哇！ 係啊，即場 就地正得， 係啊，咁樣樣咁樣做噶嘛話。 哇！七十年代啲電影真係浪漫 啊！大家有冇啲 comment 又講翻？ 係咯，唔知有冇人睇過呢套戲添？咩？搞到隻狗出 晒血啊。係啊，搞到隻狗流晒血行下拐下拐下。 真係撲街喎。 係啊。 呢啲完全唔令人感受喎。Cam 我上外星人唔信啲睇上腦咁咪好正路喎。因為外星人唔會搵你錢㗎。 係啊。 睇上腦就大以為生喎。嘩咁巧我依家份工就係 著緊件 NASA。又係著緊件 NASA M1。 咦你係直頭喺 NASA 做㗎。 呢件嘢都炒炒地㗎喎， 係咪呢個叫咩 ?Six Melon Mellow 啊 ?Melon Mellow 啊 係囉、 啊。 我未見過你喎，你係咪新嚟㗎，講佢 Hi 先。仲有講開養狗部分狗主放 狗好唔負責任、搞到條街好多狗屎。 喔係囉，我見到狗屎就搵個報紙剪。狗尿又搵啲水就溝稀咁樣囉，普遍都係咁。 我放狗都係咁樣嘅，帶啲紙去執狗屎，跟住帶啲水嚟屙完尿咪肥笪地囉。同埋又要睇下囉，放狗嗰啲係主人定係工人呀、工人又可能好多時候 hea 囉，同埋有啲工人 放狗就是其實俾自己 去講電話咯， 玩電話噶嘛，只狗坐喺隔離，只狗冇得行噶嘛， 真係慘啲咯。同埋同啲胡鬚突咗佬喺度 check 緊啊。 係啊，所以而家有啲GPS 係專係裝落啲寵物，唔係打落係 哦，即有個飾物仔咁樣。 係啊，係啊、GPS 即係打嚟 俾啲主人去揾下。 哇！真係慘啊，白色恐怖啊！即係唔自律就係咁嘅辦法。係 啊， 講開養狗，我講咗啦。呢、這個 Auntie Four Cat 當強姦狗冇 刺 激 之後， 就強姦個垃圾桶咯，可能 向難度挑戰。跟住人係走唔甩，變態對社會係非常危險。 啊，你都幾有你嘅睇法㗎喎。即係據我去了解就唔會係咁嘅。即係佢正正就係唔敢喺人落手先搵啲更加冇反抗力嘅啫。即係呢啲係廢柴中嘅廢柴嚟嘅。 冇錯。 咁某程度可憐，但隻狗更加可憐。 係啊，即係同虐貓虐狗係同一科嚟嘅，手法唔 可能喺返公司俾老細虐待嘅。即係可能老細個老婆叫佢扮狗，佢都要扮嗰啲，佢都唔抗拒嗰啲人，佢就會做出一啲咁嘅行為。呢、這個 UU 嗱 challenge 咗啦，用探音嘅想法，如果有人搞一個極低智商、冇記憶嘅人，那麼是否沒有傷害？嗱，客觀上咧，你只係對佢嘅人嘅傷害更加大，即係你成日都想將一啲諗法一落嗰度啦，你梗係覺得我冇人性啦，因為。嗰啲智商弱智商，即係但事實上嗰、那個人係唔夠佢屋企人嘅傷害咁大㗎嘛。 係啊， 呢個係事實嚟㗎喎，即係我講出口咁解啫，即係你唔講你研究唔到一樣嘢㗎喎，其實真係。 但係佢講緊呢樣嘢，早排有啲報道又係嗰啲 老人院，係咪即係嗰啲看守所，唔係嗰啲叫咩所，就係、是、搞個弱智嘅咯， 系咯，佢中心啦。 即系由头到尾我冇话过呢啲人啱啊，我只不过系攞嗰件事出嚟，大家研究一下。 系啊， 咁但系呢个系事实，你冇得唔，你冇得否认嘅。即系佢可能冇记忆失忆嘅，佢一定嘅伤害性系少过一啲好记忆性嘅。 如果你咁样讲，反而你话冇记忆低智商嘅人，佢更加唔会知道你侵犯紧佢。 嗯， 佢都唔知系乜。 系 咁正如探總所講， 咁唔係代表我覺得侵犯嗰啲係啱 啊 嘛，即係只不過嗰啲拎啲嘢出嚟研究，唔係研究嘅過程，你都要用道德去判斷我講緊嘅嘢囉。希望因為我道德高唔高尚對你嚟講係冇關係嘅，即係我唔係要你崇拜一個意見領袖啊，要去好完美嘅，即係我會一路係繼續係用呢個方向去討論一啲事件咯，即係我唔會 care 大家嗰個對道德，即係對你聽緊嗰個節目主持人嗰個道德嘅要求咯。即係我做緊咩係我自己負責噶嘛 ？OK， 四仔有性交係就知道 受交係你就 受交係知有市場。喂，受交我真係頂唔順， 唔得， 唔知有乜好睇喎，真係。即係唯一你有我俾少少分咧，就有啲北歐嗰啲女仔好索。咁我見到佢埋牙，我即刻 skip, 都唔得嘅， 我即刻 skip 咯，即係頂唔順嘅，即係嘥咗。 你講嘅 skip 呢樣嘢係真係，其實我睇咩系列都係都係飛住睇嘅啫。 即係正常性交系列都飛嘅，即係你唔睇嗰啲飲咖啡啊、居酒屋嗰啲。我睇埋好變態， 係咪你睇佢拍攝手法啦？ 係啊，因為其實大家都俾個機會啲製作人啦，即係我識得阿 Priestley 佢哋氣慾固然緊要。但是前戲都很緊要的。 我相信他們這些製作人就是都很想拍一些大片的。 是啊。 但是就是沒有渠道給他們就要焗住做這些、啊、會不會呢、跟著他就是在剛才你所說的那些飲啤酒啊居酒屋那些場口那裡來發揮自己的。 打靚一些燈。 是啦、 啊。要求一下女的演技、啊。 是啦、 啊。醉酒並不是這樣的你想不真的飲啊妹。跟住阿監製話：喂，真係飲飲緊點做啊？啊，係 OK OK OK， 咁又教戲啊咁樣咧、 啊， 有啲咩泥棒定唔知咩系列咧，成日都係咁。即係我覺得咧，日本人咧，佢成功之處咧就係佢相對係所有嘢都比較認真。嗱，好簡單， 認真。 日本鹹戲，你幾可見到嗰個女嘅腳板底好污糟嘅？係冇啊，你冇唔可能見到啊。喂，但係你睇香港拍嘅鹹戲， 香港鹹戲嘅咩？ 曾經有過嘅。 一旦嗰个唔系主角，嗰条女只脚就黑麻麻啦。喺个 set 度又唔俾人鞋人着，唔埋位埋位行嚟行去，又只脚黑晒照拍。 哦， 即系好差嘅呢啲，即系你永远都唔够人哋劲，真系 唔够细心啊！谂得 系啊，即系成日阶级行先啊嘛！屌你 KFC 啫嘛，做咩要攞拖鞋啊？阿姐都未攞咁嗰啲啦。好啊，老总。支咪似有啲咩？有一条有啲电声啊！可能我要换个稳压啦，因为我直头。有时我搬嘢喐到搵压电线，我真系跌跌嚟，唔系我谂佢有啲嘢松咗啊里面。最惨而家呢只搵压系唔出啦， 系 因为呢只搵压要好贵成本嘅，因为佢有个 servo 喺里面嘅， 哦， 即系话咧佢掂住嗰条电压，嗱佢由87至到206嘅好似， 啊， 但系你 regular 220，佢点解要有到206咧？因为预有啲地方系 drop 咗啊，佢即刻怼翻高啲。咁就保持到你個電嘅平衡，因為以前我係做 audio 呢， 啊， 錄音呢啲 mixer 啊啲 synthesizer 好敏感嘅對電壓，咁， 啊， 因為人哋有能力有咁嘅水平出到呢啲器材嗰啲國家呢，個國力好大，個電壓好正常， 啊， 要求好高，所以呢佢哋唔知道啲落後的地方呢係會啲電成日 drop 嘅，咁於是乎呢就會有呢啲嘅產生，咁但係而家冇咗呢隻賣啦，得啲電容嗰啲搵壓器， 哦，而家啲嘢全部都 可能而家電本身佢要嘅 power 細咗啦，就唔使咁誇張用到個 servo 嚟 tune 個電咯。 啊， 即係唔使用 mechanic 嘅方法即刻好大咯。 但係都有佢嘅需要噶嘛。 我 家咪要咯。 唔係，我諗我用電容嗰只都得嘅啦。而家因為而家電器全部都用嘅電少咗好多， 啊， 即係 power consumption 加埋都等於以前一部琴啊， 嗯。 日本仲誇張啊！嗰啲 analog synthesizer 咧，即舊嗰啲木邊啊，佢就禁咗，因為你用咗太多電，唔準販賣。 哇！ 即係好嚴 嘅， 佢哋係啊，即係佢哋趕住曬嗰啲收藏家，真係。咁咧就監製喺屋企喎，應該又有電聲啊，死啦！影唔影響到你聽先？問題係 呢個 com 係11:28， 如果影響唔到咧，大家包容下啦，希望。狗對人好忠心，有啲立法會議員就屌狗都不如啦咁樣。 我呢啲唔需要提 啊。係咯，咪根本你又污蔑咗啲狗咯。係 啊，即係 唔係冇辦法啊？呢啲咁嘅講法係農村嗰度嚟嘅。 係啊，係啊， 因為農村當啲狗貓嘅工具嘅啫，真係。咁所以咧，即係佢哋唔會覺得狗嗰份感情係會存在嘅，甚至乎覺得冇靈性。 係啊，咁佢哋養隻狗，就算有感情，可能養兩三年。是時候吃了， 是 是這樣的思維的嘛， 啊，食用到盡了就 是 啊， 我樓下一間酒樓都撲街的，他養了兩隻黑貓很得意，他找了企真的籠入住去，當雀咁樣， 貓不可以運籠養的嘛， 哇很殘忍的，我真的找了整雞放了或者舐了回來給我，他在那裡嘆 啊， 他夜晚呢就放他跟老鼠搏鬥， 哦， 日頭捉回入籠裡幾撲街， 不得的，哦， 即是你的酒樓營業的時間他就在個籠那裡，真係好仆街，我覺得呢啲 唔 得。即係我覺得咧，早排我喺 YouTube 咪 StageTube 嗰個 page 嗰度咧 ，post 咗一個片咧，就係，是，有個鬼妹咧，捉住雞啊。咁咧就有個 Casio 嗰啲琴咧，你入一首歌個 melody 落去咧，你跟住彈俾細路仔玩嗰啲咧，著燈你跟住彈啦。 只雞 佢俾你記個 sequence 嘅，即係嗲嗲嗲嗲嗲嗲嗲嗲，佢著你咁啦咁樣。雞都懂得追嗰個燈喎， 吓 幾個人啊，即係原來雞嘅短暫記憶係應付到玩呢個遊戲嘅。咁呢我就覺得喂西人養雞即係脫離口腔期，第一佢唔會食隻雞，第二佢唔會俾隻雞喺個周地碌咁樣就同佢一齊玩一啲超越咗口腔期嘅嘢囉，食即係淨唔係淨係掟啲嘢俾佢食咁蠢囉，幾好笑我覺得，即係另外有啲啟發嘅，其實我睇少少片都咁多嘢諗，我好快會神經病嘅啫。咁精神 正常嘅，思考下嘛，繼續睇。 當你決定收起100萬，神就可能會有安排，有人督你啊！其實我頂想講嘅意思咧，所謂嗰個神其實都係你自己嚟啊嘛，係你自己分身嚟啊嘛，其實係呢啲咪輸低人要咯，可以。 边个知啫？ 100萬系神嘅，只要送俾我噶，系咯，即系又咩都系你讲嗱，即系正如 神叫林鄭選特首一樣的嘛，我真的不信神會跟他講，除非他有精神分裂啦。 就算神跟他講，你有誰可以 proof 呢？ 嗯， nothing to prove。 喂， hello Patrick， Patricia 你好。教會咩？教會教友通常比較簡單，容易被人呃，加個為神做就好願意。其實我不是只是講基督宗教的，其實回教那些都一樣，道教都一樣。Keith 你真狗吹的意思呢，就是屌你講什麼話題的，因為都耐不耐有人說今晚講什麼話題啊， 今晚其實都沒有話題的，真的 真的刻意，我刻意沒有話題的，因為話題就是狗吹嘛。宇宙這麼大，外星人有外星生物就真的不奇，問題是距離地球幾遠啫，冇錯。教會啲人其實都好普通，都係普通人，唔會話特別易呃，係喎。因為你聽講個三面呢，就正正有一面呢係好入世嘅。嗱，即係你話有冇金融界入教會？ 有， 當然有啦。只不過呢，佢成功地呢將嗰啲炒賣嗰啲呢變成投資咋嘛。唔係賭博咋嘛。根本上賭博有乜關呢？同有乜分別先？即係只不過如果話擺到明賭博，佢又唔可以返教會㗎啦，因為教會唔鼓吹你賭博㗎嘛。 係啊， 咁但係改咗個名咪得囉，呢啲咩個名邊個改㗎？神改㗎，咪又係嗰啲人自己改，令到自己好似好專業咁樣喎，投資炒賣咪投資。 投資啦，總之投機就唔啱㗎啦。 係啦，冇錯啦。喂，你唔好咁假啦， come on， 即係你面對下你自己做緊啲乜啦。我聽過啲清教徒呢，有個細侄入馬會做打飛嘅，啊，多謝你贏多啲嗰個位咧，都俾阿叔鬧嘅。話你作為基督徒，你唔應該去幫助人哋賭博嘅。 O、okay、 K， 喂，假如我入IFC 做得唔得啊？有，喂，歡迎我，喂 ，Five IFC 做啊，喂， 係嘅，好多係咁。 新光頸靚啊，屌，其實咪一樣，即係。 咁你究竟係希望你個細侄？冇嘢撈啊，定係 唔係話細就高級啲，啲馬會咁鬼 cheap， 時薪又唔會請長工咁樣，同埋我成日對住啲低下層嘅阿叔啊咁樣，你梗係去啲 IFC 嗰啲對啲鬼佬啊，對啲即係起碼你個前途好啲啊咁樣，即係都不離係嗰個價值觀咯。雖然你做咗基督徒之後， 咁呢樣嘢唔會變嘅。 係咁，所以話咧。那個朋友講得啱啦，佢哋都係普通人嚟嘅啫，但只不過翻教會嗰個 moment 呢，即係突然間個光環兜頭笠咗，嘩，個人感覺喜樂同埋好平安咁樣啫。如果真係要同佢講信仰呀，講犧牲呀，坐一坐你好傻呀真係。應該話科學家計算出地球出現生命太早，唔似 係源於地球。 OK。這個 Ken Leung 呢好會識嘢嘅，即係全個地球俾佢看透嘅，任何關於政治嘅，所以呢佢成日都搭爹嘅，好歡迎，因為學佢嘢都唔少嘅，真係 真係指教 都有，咪 Facebook 都有聽少啲留言啫。哦，你咁你 Facebook 叫咩名字啊？呢、這個叫做咩 What is zero 啊 ？OK。包括作為雨傘 遊走， 你是雨傘遊走成員嚟嘅。我因為嗰陣時我哋雨傘咧，即係有啲朋友志同道合行埋一齊，就希望即係大家唔好危險咧。 邊個你？你係 我遊走團裏面其中一個團員。咁啊，包括都係啊，我唔知道你係邊個，可能你個名點睇長波叫300 plus， 一係投票俾佢，一係只可以投白票嘅主張。其實呢長毛呢單嘢呢佢係完全由原則嗰度出發嘅。咁呢當然你淨係講原則呢，有好多人就話你淨講原則就罔顧咗現實。因為現實就係你會令到林鄭會入閘㗎嘛。咁呢個都係估出嚟㗎啫。咁林鄭入閘係咪因為長毛叫嗰啲人投白票林鄭就會入閘呢？咁呢樣又證實唔到㗎嘛。因為曾俊華是不是即是直接啲講你咁樣呢就令到曾俊華不妙啦。咁就長毛呢就認為曾俊華都係建制嘅一部分啫，佢都支持831。咁有咩分別呢？喺佢眼中呢就幾個建制派都一樣嘅。 咁呢除非你投俾我啦，因为我先我对抗到佢嘛。 係呀。 因为我是非唯一非建制嘅候选人嘛。咁佢咁样分得好清楚嘅。咁於是乎呢，作为世界仔嘅香港人呢，就正如当年呢领会上市喎。咪梗係唔俾佢上市，咪梗係唔俾佢上市，原则上你咪令到嗰啲小商贩啊未扑晒街囉，人哋交唔起租未、你咪买贵嘢囉，你自己揦嘢咋。咁另外一方面呢，哎，你又太过讲原则啦。喂，如果上咗市啊，你自己买埋个股票对冲佢咪，我哋市民咪唔使蚀底囉，咁样。 喺嗰边赚返佢。 係啦，冇错啦。咁到时又令到个街市好啲。因为嗰阵时唔系康文署市政局之后系咩啊？康文署啦，当系佢管得咁差，咁啊，梗系揾啲专业嚟啦，咁样咁哇，直头有人又上街去闹反领会嗰啲人。咁嗰阵时咧，郑经汉、长毛同埋唔知另外少数人咧，就强烈支持。咁但系几年之后，发觉喂，真系唔对路，不单止你买股票冇着数，二来中间啲利润太强啦，即系佢扯到嗰啲商铺咧，连街市都已經冇咗小商販租得起嘅時候，每個商場都有賭冇咁賭嘅時候，當然我唔排除都有少少優點嘅。佢哋行屋邨商場可能係好行咗啊，啲地方瓦結咗啊，啲廁所冇咁臭啊咁樣，呢的確係真嘅。咁但係對一啲揾緊食嘅真係能夠自己自給自足嘅人，就跌落咗個綜援網嘅更加多，最尾都係揾翻社會人士笨兼夾咧，佢淨係引入嗰啲連鎖店。又是那句啦，即是啲細商户冇得做啦。咁兼夾又有好多人即係要捱貴嘅嘢。譬如買嘢，我幫襯沙沙，幫襯萬寧。咁可能你買包喉糖佢起碼要$15㗎喎、哦。咁但我幫襯對面嗰間冇入領匯唔使交領匯租嘅。嘩，佢夠膽死埋$9一包㗎喎、哦。即係呢個就係分別啦。咁嗰啲反對嘅人又情何以堪呢？咁當然呢、這個要證實到長毛咁樣講之後影響到阿曾俊華嘅票，而大家呢亦都有潛台詞呢，就覺得曾俊華做嘅梗係好過林鄭做啦，只有呢個先決嗰啲人先會覺得長毛係有問題囉。但我唔係話好特別支持長毛，我覺得佢咁樣係對佢自己嚟講係自殺添，係蝕卓嘅行為。但長毛就正正佢係咁嘅人，你先會選入佢嘛。你到而家點解你又唔信佢呢？即係我覺得世界仔唔使世界仔到咁嘛，反正我覺得你估會益咗林鄭呢個 scenario， 我覺得唔係真嘅，即係唔會係必然嘅。就算曾俊華做咗，係咪必定好過林鄭呢？呢個就係靠估嘅，都係 唔知 道。即使可能係，但又係仲有一個，亦都係未必佢會直接影響到曾俊華做唔到嘅喎。因為建制派300+以外嗰啲票，你覺得冇人控制到嘅咩？你覺得嗰班人有自由意志嘅咩？剩翻嗰800個，我覺得係完全係零咯。我覺得嗰啲人都係被強力部門吹雞就要投邊個咯。即係我覺得大家冇你份投票，你唔係選委，你用一個好正常一個好正常嘅考量或者估計。佢邊個即係嗰啲選委個投票意欲，我覺得真係太少了囉、即係我就唔會 comment 話邊個啱嘅，即係你覺得長毛唔啱，我就可以陪你講佢唔啱嘅，因為唔睇大局英雄主義，你話係乜都得咁、但我唔信佢呢個係私心，但係有時唔係私心都整死人，亦都係事實。咁所以既然呢樣嘢我哋又 handle 唔到，又緊張嚟都冇用，我就唔會即係有啲我唔會 take side 囉，起碼我唔會鬧長毛，一句都唔會鬧。OK， 即係呢個起碼我嘅態度囉。 好，繼續。阿 Ken， 人可以食肉，最主要係火嘅出現啊。 嘩，真係茅塞頓開呀、聽人哋咁講。地球形 地球奶係實驗室啊。 實驗室。KM 就話同意探長講，人並非地球原居民，是外星人製造的。有咁嘅可能，有咁嘅可能唔係，因為始終都未證實得到。即係我剛才講嗰啲係一部分嘅證據啫、即係正如你講嗰隻牛呢，都冇人走去研究㗎。咁、但係其實人都係咁樣被逼都唔定㗎喎、因為人可能個智慧以前冇咁高，但係因為某啲生存條件令到佢逼，即係衝破一道門，打破咗一啲佢生活嘅習慣，甚至乎佢嘅取捨唔同咗。咁、有人跟 咁就變成咗另外一種地球人咯。 就係、是、佢火嘅出現咯，睇邊個？係 啊， 火嘅出現啊嘛，就係、是、 火嘅出現就係其中一個。 無啦啦燒完隻，即係火燭燒完隻牛，原來咁香噶，食 就 唔好食噶， 走緊爛嘅就撲街咁香嘅喂， 係啊， 唔要命啦，成隻俾撕出嚟，哇，仲好食喎， 仲好食喎嚇。 咁跟住咧，就成班圍圈開個會，點解唔好食咧？ 原來係用火燒嘅。 係啦，哇！但係而家嘅連鎖餐廳都冇呢個過程啊。求緊期咧，整咗你食就算啦。你話大家樂嗰熱狗炸到， 哇！唔好講嗰啲啦，啲 但我都成日食嘅，因為貪佢冇乜烹調， 即係快咯。 係，你越整得多越衰啊！ 人類係地球咁耐都。仲未適應到地心吸力同太陽引起嘅病痛、雀斑等等。 雀斑唔係病嚟嘅，你覺得雀斑係病嚟咯？ 色素嗰啲 啊？唔係咯，人就係咁樣嚟保護啊嘛。 我 見雀斑， 地球幾格格不入。 我都係咁樣講啊，真係少離譜。 係咁啊，同嗰啲太陽 唔係佢完全係同美容有關嘅。女人就影響唔到點，因為男人啲面皮啊都唔得嘅。 其實其他動物， 其實呢個唔係病嚟噶嘛，你有呢個條件就有呢個產生咁解啫，唔係適應唔到啊。 其他動物啲貓貓狗狗啊、雀啊嗰啲體毛嗰啲毛啊，就係過嚟擋緊 UV 啊嘛。係。咁人就冇呢樣嘢，所以著衫啊嘛。 唔係人個樣老咗、醜樣咗，唔會即刻死啊嘛，唔會構成生命嘅影響啊嘛。咁我好明顯啊 ，Wilson 咧就係、是、可能佢嘅工作成日接觸美容呢樣嘢， 著扮唔靚咯， 係咯唔靚，可能但係 唔靚就死嘅大佬。 唔係，譬如而家呢個死都唔靚就死啫，你真係，但係以前我做族長，我塊面唔花咁上得爛啊，你唔夠近噶嘛， 唔花都整花佢啊嘛。 係咯，你啦監獄裡面你太靚仔，即係俾人雞奸噶嘛。哇，如果成面著扮同埋啲皮炒曬， 邊個咁搞你啊？ 零舍係喺裡面係有無端端係升咗呢添啊！ 冇錯， 明明你好温柔嘅，但係個樣咁樣，即刻俾咗族長 嚇得下先。 係咯，喂，真係嘅。有時我識啲朋友咧，爛面啲嗰啲咧，啲、 啊、 皮膚比較差啲人，去到一個陌生嘅工作環境，冇人恰佢， 係嘛？ 真嘅， 驚咗佢。 係啊，我呢啲咧，明明個人四廿歲，但係個樣得三十嗰啲咧，就俾人玩到謝。 點解會驚佢爛面咧？ 爛面覺得即係嗱。個感覺有少可敬可畏囉。你爛面嘅原因係咪因為 驚佢一嬲就爆衝？ 唔係 射親嚟。 爛面通常加細眼嘅，你有冇留意？除咗黃光亮之外， 爛面 黃光面爛面加好大隻眼，仲恐怖 嚇，仲話佢再空啲。 係啊，嗱爛面啲眼通常好細，隻眼好細咧， 會唔會係啲爛面谷到眼細咗咋？ 佢有咩？嗱，我研究過嘅真係，點解啲人會驚啲眼細爛面啲人咧？ 嚇， 因為你有冇玩阿 Q 啦？ 有啊， 嗰啲人最尾赢紧大赢家，隻眼好细嗰啲嘅。 点解会咁咧？ 因为睇唔到佢隻眼斩同唔斩都差唔多， 即系你睇唔透 佢，即系睇唔穿佢谂紧乜啊！咁所以咧，嗰啲人咧就嗱唔好嘢嘅，即系直觉会觉得。咁但系啲眼大大水汪汪嗰啲咧， 好易估啦， 又估到你，你开唔开心都摆晒个 眨眼啦，你嗰啲 系啦，冇错啦。即系我觉得同呢个有关嘅，即系所以咧，呢玩 Q 嗱啲咁幼稚游戏咧。即係對我嘅成長係非常之重要啊！啲眉頭眼額啊， 最緊要 係啊，冇錯， 睇眉頭眼額 係啊， 對做嘢係好大幫助。 係啊， 多謝你啊，九五二七。前晚俾老細逼咗去個教會籌款晚宴，不停叫人奉獻、報道會傳福音，宗教一盤大生意。當晚咧，仲有好多有錢佬，個個身光頸靚。但一講到捐錢就個個縮 moonwalk 係啦，要發達首先要一毛不拔 哦，係喎，越有錢的人越孤寒喎，真係。 唉， 其實呢啲我唔知係真定假，我睇過好多實驗咧，即係外國嗰啲咧，就係、是、有啲人扮撲街、扮乞衣咁樣咧，最會照顧呢啲好唔好彩嘅人咧，就係、是、一啲流浪漢啊，或者一啲好赤貧嗰啲人。會分半個三文治俾佢啊。係 啊 係係。揸法你嗰啲咧，就見到呢啲人即刻走啊，望都唔望啊咁樣。 同自己個階級爭好遠啊嘛，咪 好殘酷， 走埋嚟你點污糟架車啊？ 係咯，你成扎係騙子嚟，你騙都係騙你本書嘅錢啫，你唔係蠢到走去睇佢係嘛？ 佢老細，舊老細， 嗯， 佢幫阿 Patrick 個舊老細睇風水， 嗯， 跟第二年就執咗啦。 佢真係好彩啊！佢如果唔睇佢又橫死街頭啊！任你講，任你講咁啊！呢啲我都識做啦，呢啲所以咧，阿監仔成日叫我喂老實實 你快去 take 翻个 course 啊，去中大。我 take 咩 course 咧？就系睇风水啊。喂，你咁吹得，加上你个人就懒老实咁样，啲人信你多过信佢啊咁样。咁但我真系记性唔好咧。 关记性咩事咧？ 读书要记性， 我记嗰啲 term 系嘛？ 系咯，又记嗰啲时辰八字啊， 咁样你都要啱位啦， 系咪咯？扮计咁计唔到啊嘛，除非我将啲 sensor 黐喺度有计数机咁样啦。九肚山望过马鞍山，嗰、那个系 UFO 啊，可能系天文现象啦，唔知啊。我喺嗰度见，哇！你真系记得噶，我嗰阵时系拍戏咧，喺九肚山拍外景咧，望过马鞍山嗰度咧有个浅淡绿色嘅。回力标的形向上慢升 马鞍山 跟着圆浮跟着打环飞一声没声即很高速飞了、九龙方向咁呢我成班人睇到当时放緊宵夜呢咁因 为夜晚啲嘛 夜晚咁我同啲火车佬懒 friend 㗎嘛点解呢因为啲山头去靓坐都冇得坐㗎嘛因为石矿场嚟㗎嘛咁我上去车坐咁、坐下车就吹水吃东西咁跟住成班長擘大口見到 嘩 咁住嘩嘩聲 幾耐之前嘅事啊 十幾年前啦 咁嗰陣時啲電話冇咁發達 咁跟住我揸嘅相機都影唔到太黑咁跟住呢我哋啲唔同山頭嘅 party 因為成個山霸曬嘛唔同咗地方人話即係聽到我哋話人有人話即係大家都見到嘅集體嘅咁跟住呢即晚開收音機聽呢聽到商台係有報新聞話好多名市民呢尖沙咀的市民打電話去天文台詢問有關有些不明飛行物體飛過的東西、 哇那即是飛雲全香港 全香港即是由那裡飛了出去那不是真人真事其實真的解釋不到是什麼但是個速度以這麼遠來說是極速咯即是現在那些 drones 那些肯定做不到這個效果 但是現在就更加多人 會覺得是假咯就算你肉眼見到就是你剛剛說的喂航拍來的嘛走啦 好大範圍嘅即係而家都解釋唔到嘅咁但係究竟真實係乜呢我懷疑可能係一啲 illusion 即係光學嘅嘢啦即係譬如可能有人試緊衛星度射啲 laser 落啲雲層呀咁樣都唔定 唔知 因為你最低成本㗎嘛你要速度就係一個 laser pan 去 A 位 pan 去 B 位唔使成本 嘅 咁先好做得咁快嘅啫咁點解會蒙蒙地淡綠色呢就似係 laser 射落啲好厚嘅雲嗰度嗰個唔知呀呢個真係。 佢講下呢啲咁嗰啲什麼麥田呀嗰啲圖案嗰啲係點睇呢 麥田呀、我記得我80年度睇過一條片呢就係親眼見到有粒光點呢走去個麥田圈度畫㗎嘛。 80年代。 其實嗰個好難係假㗎。因為嗰陣時你睇返嗰個年代嘅電影呢譬如 Blade Runner 2001太空漫遊佢都冇咁高技術拍到啲咁嘅嘢。 啱啊。 即係我令我最懷疑就係呢樣嘢囉。我懷疑係可能真係有一啲比我哋更加高嘅生命嘅器材可以做啲咁嘅嘢。可能外星嚟又或者可能潛藏喺地球一段時間。或者係我哋啲同類但係落咗地心度住。 有啲又話係代太空有啲話地心㗎嘛。 因為地心呢人類始終都 explore 唔到。 冇錯。 地心同海心都 explore 唔到。因為其實上月球都克服到但是落到最地心人類都克服不到你都不可以走出去漫遊即是著壓力衣咩又好像暫時都未得又甚至乎可能放棄了所以呢我覺得 溫度上面都不得 是啊所以你見到的東西呢即是未必一定是外太空咯因為它亦都有個可能性呢外太空的距離太遠你要做到來到地球除非你是突破了時空即是時間那樣東西你就可以會在別處出現咯但你突破不到時間只是一個物理世界呢即是物理不包括時間呢你沒可能會來到咯這麼遠就是這樣所以約略我有個概念但是我當然都是估啦我當然都是用一些科學的 documentary 的二手消息來估啦所以我從來都不覺得有人是可以權威到咯除了那個白頭佬的日本博那個博士呢真的物理學家他的東西就很錢霍金那些就很錢咯因為他計到的數是我們一世都計不到的嘛那他說你唯有信的啫他又沒有必要騙你的所以我們都是看電影而寫電影故事那些也都是聽這二手消息去再無限地幻想所以呢我覺得作為趣味呢就挺過癮的即是 大家千祈唔好信嗰啲权威咯，我觉得。 好，继续。咩咩？大屿山啲牛俾渔记迁移咗去西贡。 哦， 生路不熟，唔知边度有草食，或者连胶袋都食。 哇，胶袋都食啊！人都系啦，你去稻香食米都系胶袋嚟啊嘛。 讲起食胶袋啲，真系其实啲流浪狗啊， 系 咪早排有一个专系帮流浪狗嘅团体咧？ 系 就救咗只狗，嗰只狗系冇嘢食嘅。跟住翻到去，跟住開刀，成個肚都係石仔咯。 哎呀，呢個頂肚啊！ 係啊，頂肚啊！你餓起上嚟，你乜都要塞入個胃嗰度。啲牛生老不熟，但係講開呢樣嘢咧，亦都有好多突然間嘅權威出現。啲畜生嚟噶嘛，知道邊度有嘢食噶嘛，好多喎、啊。即係嗰陣時喺。機場三跑嘅時候，落街食個早餐咧，隔離台嗰啲阿叔啊，揸住報紙喺度講：，妖咩反乜？啲海豚高智慧噶嘛，識避噶嘛，啊你老尾嘅啫，撲街！我喺你屋企，我喺你屋企 放毒氣啊， 得唔得？ 係咯， 係咯， 你放毒氣，你識得分辨毒氣噶嘛？ 係啲人嚟喎，大佬，你唔係高智慧咩？ 喂，嗰啲阿叔咧，真係～完全係體現到咩叫做打橫禮環節曲啊！我成日都去大家樂聽到啲阿叔講咧，眉飛色舞講到咧，哇！中國嗰啲戰艦啊，勁撚到啊！跟住隔離嗰個叔點勁啊！哇！嗰架遼寧號啊，嗰個設計都唔同啊！屌你就係啲飛機渣，你先係咁樣設計啫。 佢哋好正嘅喎，嗰啲你講阿叔，我一次搭巴士，佢哋你知啲阿叔玩電話又好鍾意封存啲圖㗎嘛，除咗嗰啲長輩圖之外，嗰啲早安午安晚安嗰啲，仲有啲就係 啲快樂， 係啊係啊，認同性分享嗰啲，嗰啲仲有嗰啲你一睇就知係假嘅圖，但係佢哋係咁喺度研究緊、 哦，好似美軍有高達㗎嘛，有一張 嗰啲就再高級啲㗎啦，喺邊啲呢？無端端有張相。一條魚得兩個頭嘅啫， 嗯， 嚇冇身嘅， 即係兩邊都係頭， 兩邊都係頭 ，mirror 啫嘛， 嚇，總之係兩個，哇屌，哇呢啲真係輻射魚，哇點咧？跟住又有話 點游水咧？ 嚇點游水咧？喂兩邊頭頭咪兩邊係咁扯咯，跟住一個話屌咁點食嘢？食嘢咪兩口食嘢咯，跟住另一個話屌咁你食嘢點屙屎啊？ 兩邊喺後屙翻咯， 得噶啦，嗰啲就 高智慧啊嘛， 講到咁上，屌得噶啦，跟住再睇落去嘅時候，可能自己都有啲猶疑啊，講完之後都喉喉地， 即係覺得離唔離譜啲， 係咯，跟住係咁拉大幅上嚟睇，睇下有冇駁口位咯。但係嗰張相好 low res 嘅， 係 你基本上成張相都起曬渣嘅，你 就算唔起渣，你 Photoshop 都 smooth 啊。係啦，咁係咁睇啊，係咪假嘅 咧？佢未咁過神咯， 係啊， 即係諗下即系嗱，你讲喺呢度，我谂起咧，一个人点可以冇兴趣嘅？ 好多人冇兴趣嘅， 咁你冇兴趣老咗咪即系戇鸠咯，做埋啲嘢咯。 系啊， 即系我同你又唔同啦。嗱，你介绍翻阿 Stanley 咧，原来系教吉他 嘅。系系， 咁你以前系咪夹 band 嘅？ 以前有夹下 band 咁啦。 系，咁你 day one 夹 band 有冇？即系嗱，你知啦，理想呢个字咧，成日俾社会消费噶嘛。 系， 即系个尤其是传媒咧，佢写一个稿死啦，点讲好咧？型一個字就太少啊！究竟啲人夾 band 啊，為理想啦，咁唔知點解，即係喺文字上咧夾 band 啲人就同理想掛 係掛咗勾嘅喎， 但係其實係咪咧？ 咁唔多唔少都有係有啲理想的。 理想係乜嘢咧？ 理想係乜嘢咧？我講翻我點解會開始彈吉他先。 好， 咁我咁我香港長大，咁聽 band 來去都係。嗰扎嘅啫，咁我又唔會舊到聽 Winna 嗰個年代，咁我識聽 band 嘅時候聽 Beyond 咯， 嗯， 啊，咁聽 Beyond， 跟住啊，好 想，係咪經常都好憤怒啊？聽人之後， 係冇嗰陣時僆仔唔識憤怒嘅，僆仔憤怒嘅，而家 越冇力揾啊， 嚇，而家越大先越憤怒嘅啫，咁嗰陣時嗰憤怒咧，你講嗰啲冇靈魂嗰只係咩咧？ 口號， 就係聽歌嘅嗰啲懶係勁嗰啲咧。 眾人皆醉我獨醒 啊！係啊，屌你聽嗰啲啊，唔好聽嘅，嗰啲 聽呢啲啦，即係 Beyond 啦，即係自己聽嗰啲先係啱嘅。 係啦， 即係其實同而家嘅葉寶成一樣嘅，冇分別嘅，完全係 即係自己啱。 即係忽然政治或者忽然夾 band 嗰啲人係一模一樣嘅。 啊，嗰陣時咧仲要聽歌咧，聽 band， 就算去到分到細到咧，聽 band 你覺得有座琴喺度咧， 屌魚蛋嘢， 係啦，屌band 梗係錯啦。梗係含含聲㗎啦， 即係你可能你就睇 唔曬， 可能你睇無線長大嘅，因為唔知點解咧，無線 create 咗一個 band 先咧，就 band 唔知點解一定要勁嘅， 一定要勁嘅意思係咩咧？ 勁 band super jam 咯， 哦， 任何咧嗰啲 slogan 都 band 都係要加個勁住落去， 係啊， 喂唔勁得唔得㗎？ 啊， 我好 mellow 都唔得㗎， 係喎係喎， 我玩 bassoon 都煩，咪 band 啊有， 你講咁樣講咧，又係一個香港人。風氣嚟嘅聽歌， 係啊，真 係咁啲 band 就係佢咯， 即係自我縮窄 嚇， 即係你嗰個導演唔識拍第二個層次，就夾硬 band 就要勁啦，夾硬啲人咧就癲咗咩啊，揈頭啊， 係啊，我淨係得呢種 嘅 啫。 你見嗰啲 band 彈得好勁，但係喐都唔喐嘅名，起碼 Malmsteen 已經係咁彈啦，起碼唔會狂揈啦，係咪先？即係好多，即係佢哋淨係睇嗰啲表面嘢，即係同粵語長片年代。是冇關㗎喎，唔係即係冇變㗎喎， 冇進步過。 長片佢認為 Beatles 係狂人㗎嘛， 啊， 因為佢哋一個台度 high 曬咁樣，咁你又唔學人啲音樂，就學人哋啲動作，就揾咗鄧寄塵啊、鄭君綿啊，嘩屌眼都冤啦，大佬！即係香港人就係咁樣嘅，即係咧，即係嗰啲掌管咗呢啲第七權啊，定咩唔係第四權，即係唔識講，即係第八藝術啊，即係亂噏不通啦，即係掌管咗一啲呢啲，你能夠有個能力嘅教育到大眾。影響年輕人風氣嘅嗰班人，死都要壓住啲位。屌你鄭君綿都五十幾歲啦，嗰陣又真係扮 Beatles， 寫 Beatles 得廿歲，即係好可悲嘅。即係我覺得咁樣，咁但係大家又接受喎。咁之後温拿嗰啲就叫有少少進步啦。咁但係温拿嗰啲後來哇，知道有知名度就去揾食啦，即係唔記得咗音樂係咩啦，已經即係幾可悲啊！即係音樂變成一種工具咯。即係香港人係好難 create 到一種興趣嘅。就算興趣都係扯出嚟嘅啫，例如有啲我認識好多 uncle 咧，都係話哇自己好中意 band 嘅，但係儲吉他咯， 係啊係好多， 儲黑膠碟咯， 啊 喂，但係你有冇繼續去創作咧？ 冇個儲嘅啫， 再彈咧，彈都係彈埋啲 Eric Clapton 啦，彈得埋嗰啲cover version 嗰啲歌咧， 彈得喐已經好好 啦，澳洲 California 嗰啲，啲彈彈都係呢啲，喂你知唔知道 band Day One 本身嗰種反叛係嚟自咩先？是不滿現實的嘛，你忘記了初衷的全部人都，所以說理想是什麼呢？理想是不知道是什麼的，其實 不知道 是什麼，所以就研究一條魚怎樣抹開啊，研究一下 Eric Clapton 的兒子怎樣跳樓啊，跌落街啊那些。 Eric Clapton 的兒子是跌落街嘛， 跌落街玩。即是唯有是這些歌食東西咯，即是跟音樂是不喜歡講音樂的了已經，是變成一個生活圈，一個 social 的一個興趣嚟嘅 話題啦， 話題性嘅啦已經。 好得意嘅，你頭先都講話係話題啦，理想啦，咁啊你夾 band 就同理想掛鈎啦，咁跟住再掛鈎係咩咧？理想同窮掛鈎咯。哇！你 咪即係共產黨咯，即係窮係光榮噶嘛， 係光榮，但係佢哋唔係覺得光榮喎。喂，你做音樂噶？第一件事諗你揾唔到錢咯。 喂，阿伯母就係咁諗啦。 嚇， 但係好奇喎。 嚇，咁啊，覺得你揾唔到錢啦。咁啊，跟住，但係咧，亦都有好多人咧，又好中意講自己識音樂嘅喎。 係，即係懶係我都係嗰啲人嚟嘅。 啊，講，喂，你彈吉他噶？我都識噶。我係咩係咩？咁我遇好多啲人 嘅，咁冇呃你嘅，真係識彈吉他。 跟住講多兩句，知道識幾多咯。 咁 譬如我都識彈吉他，屌好易啫嘛。最難撳個把曲咯， 屌 即係把曲即係咩咧？ 歐水強， 把曲即係咩咧？咁多位如果唔識吉他嘅， 喂好啊，音樂通識。 把曲即係如果你見到人彈吉他，通常彈喺好前嘅位，即支吉他好長噶嘛。 近個頭 嗰啲位咧，嗰啲就係唔係巴曲咯 ，open chord 咯，去到後面要懟起隻食指，要封住咁樣，嗰啲叫巴曲咯，因為用嘅力嘅多啲，對於初學者嚟講啊，真係難啲嘅。 嗱，點解有巴曲咧？我又可以補充一下啦，因為近個頭咧， 有好多 open 嘅弦，即係唔使撳嘅弦呢、啊、因為其實線同線呢平均嘅距離都係五度嘅音，即係、五個半度唔係五個全度嘅音、即係一層層，即係距離嘅音都唔係好遠嘅。咁於是乎呢，有得佢空弦呢咁咪低音啲囉。咁、低音再加一個另外一個音撳出嚟嘅組合呢，就咁 bling 都彈到嘢嘅。咁但係呢，當你彈啲高音嘅把位嘅時候呢，咁你如果空咗弦呢，就距離呢個音成兩三 octave 呢，咁就唔好聽嘅。咁於是乎呢，撳返呢，就將你撳嗰、這個手指嗰條巴呢，就取替返最頂嗰條巴。即係話呢，撳法可以係一樣，但係呢，你用嘅手指嚟取替咗嗰條巴，嗰條巴好力㗎嘛，你嘅手指就有好力啦。咁所以就好 Q 難撳得實嘅，一撳得唔使得 blip blap 嘅呢，就冇咗個通。咁所以呢，有啲人呢就一世都彈歐瑞強有原因嘅，因為怕痛。 系啊， 想练， 好多学生都系㗎，都、 最麻烦 B minor， 佢哋 因为 B minor 唔可以空弦噶嘛， 系啊，佢哋嗰啲都系进步唔到，就去到嗰啲位咯。所以同我讲话、我包括最难咯，咁我得嚟明啦。 咁都有计嘅，咁咪加个 cable 咯， 系啊， 即系有个 cable， 有个名叫 cable 嘅嘢，夹住吉他就取替你嘅手指，啊、去到边都系弹到 open chord 啦。 系啊，所有歌都变晒一个 key 嘅咁样咯。 系啦、 啊，咁啊。講開呢樣，但係咯，好多人鍾意話自己識音樂㗎嘛，係唔係都孭個吉他袋出街？ 佢冇呃你呀，佢識得多少咁解啫， 識到係呀。 同埋孭吉他袋呢就係時裝嚟 嘅。冇錯，你吉他袋裏面擺咩呢就係當手袋。 同埋嗰個吉他袋貴到呢，我見到啲美國訂嗰啲好 Q 靚嘅真係。 睇下係咩 function 啦。 係啦，咁呢但係嗰啲人未必彈得好叻㗎喎，我目測就。但反而咧，高手喺邊咧？高手就係咧，不收篇幅啦，未必不收篇幅，即係話佢即係個時間好長期都係浸淫喺吉他，長期聽嘢，長期練吉他。嗰啲通常彈得好嗰啲咧，喺通理嗰度做嘅，又唔係好睬啲客嗰啲咧。佢通常彈得幾好。 你睇講嗰啲，令我諗起首歌，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有首歌關於通理琴行嗰啲 indie band 作噶嘛？ 通理琴行 係啦，大家 sales， 大家自己喺 YouTube 揾翻，打翻通理琴行啊！ 你班 sales 咁 係啦，出咁就會有噶啦。 係啦，咁但係咧，其實而家已經唔係噶啦，即係講翻公道啦。而家通理琴行嘅 sales 咧，絕對唔係嗰首歌唱嘅， 冇錯，進步曬， 進步曬，即係可能呢班人後生啲佢。當係一個理想啦，已經，因為嗰陣時仲俾人呃咗，原來係一個理想嚟嘅。我理想唔係做 sales 嘅，我理想係彈吉他嘅。 係啊，入到 屌你叫我攞條線，你等我彈埋先啦，唔該。 係嗰只，係嗰只，冇錯。而家佢哋分得好清楚，自己係要 serve 人嘅啦。以前嗰只係你嗰種講法咯。 係啊， 喂，屌我 rock 友嚟嘅喎。 係咯，我有理想。 我今晚出 show 喎，我俾人。我俾人歡呼你而家指我做嘢。 係啦，我萬人迷你㗎喎。我踩 mon 嗰下你都唔知喺邊。先大家可能唔知咩個踩 mon。但係而家呢啲大舞台冇 mon 俾你踩㗎先。 個個都 全部 AVR 啊。踩 mon 好笑喎。即係佢哋以前嗰啲八十年代嗰啲 rock 呢，即係其實美國一早已經有 visual rock 呢個概念啦。即係 rock 嘢呢，除咗聽之後仲要睇嘅，要個畫面好刺激嘅，譬如 Eddie Van Halen 啊嗰啲，成日呢一條死馬佬呢，又穿條嗰啲薛家燕穿嗰啲原子褲啦，仲有啲豹紋啊、虎紋啊嗰啲啦，嘩，肉酸到呢，肥騰騰，即係我覺得美國佬真係唔知醜㗎，即係美國佬嗰啲 rock star 特別核突嘅。即係個假髮量，唔係個頭髮好大。 佢哋嗰個年代叫 hair rock 㗎嘛。 嘩，真係好啦，核突㗎，又肥騰騰喎，又唔搞，又唔做 gym 喎，又整條嗰啲咁嘅薛家燕嗰啲褲喎，仲要呢跳起馬一字馬嗰啲呢，成日做埋呢動作，嗰件衫呢又踢絲圖尾，但五顏六色喎。嘩，但最難頂呢，就香港都有啲 rockstar 學佢嘅嗰陣時。 係 嗰陣時有大遊機啊、大舊啊，咁即係以前喺 Star City 彈嗰班呢，嘩，真係好撚核突嘅大佬，真係影響曬夾 band 嘅，真係。如果我係做爸爸呢，嗱，我千祈唔好 學呢啲 呀。係啦，學呢個 John Mayer， John Mayer 算 啦。John Mayer 要斯斯文文啦。 John Mayer 贏。 即係唔使咁浮誇啦。 贏。 咁啦，咁跟住你嘅理想發展到咩情況，你開始醒呢個夢？ 醒呀、咁我嗰陣時夾 band 啦，咁同啲 friend 一齊夾。冇咁當大家，咁除咗我之外，咁我嗰陣時就係打份工，普通寫字樓工，咁啊另外同啲friend 一齊夾啦，咁佢哋個入息又好多嘅，佢哋基本上係 份工就最主要㗎喇。 所以變咗你最 rock。 係咪咁講呢，咁佢哋已經有份好穩定嘅入息嘅工作，我夾 band 係每個禮拜係為興趣，為我以前嘅理想嚟輕鬆一下㗎咋喎。咁我就一直覺得，喂，我夾得 band 出下 show 啦，梗係搵啲 band show 出下啦，好多渠道可以做㗎嘛。咁但係都嗌嚟嗌囉，嗌唔喐啊。 即係又係成對 band 馬後神嚟啦。 又唔係咁樣， 即係大家個目標唔同咗啦。 咁去到嗰個地步，跟住又好得意嘅，來去我諗啲 band 散都係因為，哦，可能四個人突然間有一個，哎，我 結婚啊，我女朋友要好多時間陪啊。 唔夾啦，夾唔到啦，轉工啦，呢排唔得閒啦，跟住開始就少咗個，咁開始就我遲得閒返啲就 再 call 你哋啦， 即係得閒飲茶嗰啲嗰啲 friend 啦。 但係又冇飲過最尾。 咁啊嗰啲囉。咁啊跟住打後啲日子就變咗自己彈嘢多囉，即係夾下有啲叫所謂衛生麻雀咁樣，有啲 friend 漏玩我咪玩呀，就長夾一隻 band 就冇乜啦。 OK， 咁啊再之後就因為自己經常都係彈吉他嘛，咁索性就可唔可以變成工作呢， 傳授啦開始。 咁啊教學生囉，咁啊走去考咗個八級試，跟住就正式就做全職嘅 吉他老師。 吉他老師 咁教咗八級試係要考啲咩？ 其實考都係彈返佢嗰啲考佢嗰本考試書，即係考 classical rock school rock school rock school school of rock 係嗰啲考 rock school， 佢哋有分唔同級數教材啦，咁啊唔同難度啦，當然，咁啊佢每本書都係有啲考試歌，咁練咗就去考囉，咁啊 即係播住個底跟住你面 睇啦，係啦，同自己 即係卡拉奧他 冇錯嗰啲囉，咁啊去考試，考完試咁攞張 shirt 就去出面啲琴行敲門， 有張 shirt 㗎喎， 係啦，呢一樣嘢都係近，可能近呢十幾年先至開始興，即係要考試嘅。喂，以前夾 band 邊有考試嘅啫？ 以前係靠你出 live 嘅時候吸學生嘅啫嘛。 你睇下， 你越踩得芒勁，你越多學生。 冇錯，哇！你講開學吉他，即係以前我哋僆仔學吉他嘅時候，我諗十個裏面起碼超過七個啦，我唔敢講多。都是去旺角一間琴行 Nelson， 是啦，講得名的，講 得 是啦，在那裡學的，咁佢 我跟過 Albert 定嘅咩 ？Albert 我都跟過 ，Albert 我都跟過 ，Albert 我就之後跟佢嘅，但係我講嗰個經典喎，嗰、那個叫做 Jacob， 哦，我都聽過流口水咁樣彈，彈 solo 彈到唔記得咗流口水， 佢我就唔知佢有冇流口水，因為真正接觸到佢嘅時間唔多，點解我咁講呢？我明明 學生多到啊！ 我明明跟佢學吉他嘅，點解接觸嘅時間少呢？譬如我每次去上一個鐘頭堂，我諗我可以見到佢嘅時間係15分鐘啦。 即係叫你嗱咁，你自己練，因為佢計又咁。 佢同一時間係教緊，我諗三四堂 嘅。你補習天王嚟㗎，大佬。 係啊，佢無啦啦講完幾句嘢咧，就走咗去㗎咯，跟住自己練啦。 扭水都見唔到啦。 係啊，同埋我哋。同埋我哋嗰陣時所謂學吉他呢，跟佢係咩呢？係無端端擺低份譜，嗱今日彈呢首，我學吉他喎，唔係學歌仔喎，咁學音樂除咗你要識彈首歌係其中一個渠道嚟啫，我要學喂樂理啦， 嗱呢、這個就係師奶剛正啊，即係因為佢嗰個客仔呢好多師奶幫襯，因為咁佢個仔去彈咁、那個師奶嘅要求呢就係、是、你總之到時就彈返隻歌俾我聽， 係 咁就死啦大佬， 我而家啲學生都係㗎，係 啊，即係我覺得呢樣嘢真係好大喎， 啲阿媽無端端話喂我仔呢，尤其是越細年紀嗰啲，喂我仔仲未識彈一首歌嘅， 好膚淺啦，如果即係作為師奶嘅你呢，學音樂並唔係學歌㗎，真係因為樂理係最緊要㗎，佢識咗樂理識個手藝之後 佢一彈十隻歌俾你聽就得啦，媽媽。 反而咧，我曾經有接觸過一啲學生咧，都係細路仔嚟嘅，佢自己作歌，佢自己作歌，跟住翻嚟彈俾我聽，跟住我同翻佢阿媽好興奮，喂，你個仔其實咧 好撚勁啊， 佢 識作歌， 好 creative， 悲詞中物啊， 佢自己作歌，跟住。跟住講，我好興奮同佢阿媽講完之後，跟佢阿媽同我 死啦！ 喂，咁係佢幾時可以彈到一首唔係自己作嘅歌啊？嗰啲 佢老母 跟住話有冇得考試㗎？我有啊，咪就係考 rock school 啦。吉他考試咧，一係就 classical 啦，就彈古典吉他啦；一係咧就考 rock school 啦。係咁啊。Rock School 而家近年仲有得考埋木吉他添，咁我早幾年都淨係得電吉他嘅啫嘛，咁你講要彈電吉他咧，佢阿媽真係耍手擰頭嘅啫，除咗即係夾 band， 除咗係理想啦窮之外咧，同埋就係爛仔咯，再 喂呢啲阿媽比較老少少， 又唔係喎，我只能夠講係迂腐咯，會唔會？ 哎呀， 係咪咁講會啱啲啊？ 咁樣嘅， 係啊，即係覺得嘩呢啲唔好喎，但係 classical 唔同呢，搵張凳仔踩住， 但係 classical 就係好多學生自己唔鍾意㗎嘛， 係 除非知道自己真係好鍾意呢類型嘅音樂，因為好多人會研 究。咁你有冇請佢睇呢個 Crossroad 嗰出戲啊？咁你明白曬啦， 嗰啲可能佢哋都接受唔到喎 ,Crossroad 呢套戲就係好嘢嚟㗎。 喂，大家如果有興趣了解多啲吉他佬呢，有到經典嘅一條呢就 Crossroad。雖然有少少網絡片嘅成分。 係。但係嗰套戲呢睇最尾嗰段。 喺度啟發性。 上 YouTube 你搵得返㗎。Crossroad， 你打 Crossroad, Steve Vai, 或者打 Crossroad,Guitar Battle， 點解 Guitar Battle 呢就係譚詠麟所講好似武俠片咁樣，最尾嗰段戲呢就係兩支吉他對決， 即係一個係acoustic 底classical 嘅人，就點樣對決一個好超級 rock 同 blues 嘅友呢， 係啦， 但係呢最抵死就係呢 behind the scene 呢就兩段都係嗰個人彈， 冇錯，係啦，兩段都係 Steve Vai， 係呀，冇錯， 咁嗰套戲除咗 Steve Vai 即係嗰個吉他手之外，自己粉墨登場之外呢，另外嗰個主角呢就是龍威小子裏面 Karate Kid 裏面那個 細路， 那個細路來 的，是的，所以這裡值得看啦，因為如果講 Band 戲很多都值得推介啦， Crossroad 要看啦，還有你有沒有看The Pick of Destiny 沒 有 啊， School of Rock 呢， 有這套一定 就是 School of Rock 那個人做的 Jack Black， 是啊， 咁呢嗰度嗰度 The Pick of Destiny 香港冇相嘅，直頭 我唔怪得唔知 嘅，咁呢即係我都係唔知，我阿監製好有品嚟嘅，俾我睇嘅，好抵死嘅，佢就係講呢嗰塊 Pick 呢就係你嘅命運之 Pick 嘅，即係佢係模仿希特拉追求命運之矛一樣，咁嗰支矛呢就係你攞咗之後呢有曬無上嘅權力嘅，因為魔鬼賜俾你嘅，咁嗰個 Pick 呢就係呢嗰個魔鬼嘅角好似鹿茸咁樣塊塊片切出嚟攞塊 Pick， 即係嗰塊 pick 就揸住咗之後就 好撚型㗎啦， 乜都彈到啦， 好犀利， 咁呢個其實好多吉他手追求緊呢樣， 係呀，冇錯，咩玩屎外國都有呀，好早囉啲話題，左膠上身講啲更難接受嘅嘢， 呢個都好早囉，11點， 係呀，色相貌樂田小壯性小壯，我記得啦，可能係天生未必有得揀，係呀，冇錯，但大眾都唔想呢個答案嘅，即係唔去想面對呢個答案。因為呢踩低別人抬高自己呢係人類嘅本能嚟嘅。即係你做埋啲衰嘢梗係你冇道德啦，你個人咁就突顯咗自己嘅道德好高尚。 會唔會係華人社會再勁啲呀呢樣嘢，你覺得？ 我諗應該都唔關華人事。 係咪？ 我唔知道，我唔敢講啊，我俾我思考下先。還是我成日見到嘛，因為 我 都即我哋比較少同鬼佬接觸嘛，我咪咁， 因為我都接觸唔少人係你講嗰樣嘢，即係是音樂圈學生啦， 即係其實我最唔想賴喺網台就係呢個原因啫嘛，即係大家喺咪前講到自己係最高道德高尚，乜都政治正確，咩都係啱嘅，用乜意啫？但我做唔到咁嘅人，即係我唔能夠。即係表裏不一得好咁嚴重，即係 我在咪前咪讲啲嘢，我咪后就完全系第二个人嚟嘅，即系我连朋友系咁样，我接受唔到啊！咁你我点，即系我点样能够可以留喺个网台度嗰种 啊？ 因为好辛苦，因为我当嗰啲 partner 都系个朋友嚟噶嘛。喂，屌你头先喺咪度咁卵， 唔系咁讲噶喎， 系咯？屌你真人咁样，你又呃人钱又剩嘅，即系接受唔到啊，妈咪。所以咧。如果你能夠做得到咧，喺咪前度哇聖人咁樣，即係隻手咁樣嗰啲咧，即係耶穌嗰幅相咁樣咧嗰啲，咁你就肯定好多人會聽你嘅節目咯。但我嚟嚟去都係得幾十嘅啫，咁啊即係自取滅亡嘅根本呢就係、是。但我覺得咁樣舒服啲咯。如果細路社會有保護兒童法，係啦冇錯。啊，你睇我隻眼開始蒙蒙地，我仲有啲眼水添， 係嘛？可能天生未必有得揀，再去另一個層次就是怎樣 judge 是不是雙方願意，例如細路社會有保護兒童法，總之雖11就是犯法，但是不是會有早熟的人根本14歲已經確認到自己願意呢？去到動物更加難判別。 嗯，那我相信那一去到青春期那都開始有性慾㗎喇呢個人。 同埋我都知道你唔係幫個阿叔，即係討論有時點樣擴展空間呢，就係、是、必須要唔好自己或者俾人哋代入咗你係咩傾向先囉。有時嗰件事個事實好 flat 㗎，可能即係平面嘅，係一就一，二就 A 就 A，B 就 B， 即係無謂將一啲道德情感擺埋落去判斷唔係去討論一樣嘢囉。嘉賓如果不是想探長， 接不想探長的話題可以自己開 topic 九吹，都開始緊嘅你都。 但你都接到啊，喺開頭你唔係好慣個節奏啫嘛。 係咪啊？ 係囉。 可能想多啲嚟嘅要。 係囉。咁近又街坊嚟嘅睇。 係喎。 咁呢個咩咩戀童癖定。 2007年美國曾經將戀童癖定為性傾向嘅一種。卻後呢就因為政治壓力修改。 喂。嗱，呢個就好矛盾位啦。我都認同佢係性傾向嘅一種，但係對社會嗰個影響太大啊嘛。即係你個 partner 佢唔會係同你一樣有個自主去做呢樣嘢噶嘛。咁你唔可以單方面因為你自己個癖好而影響咗人哋成家人或者人哋個未來噶嘛。咁所以我係唔贊成嘅，但我亦都認同呢個係癖好咯。所以咧，神叫佢咁做噶嘛。如果你咩都講神嘅話，因為佢自己都唔知點解咁樣。 咁啊，可以將啲嘢賴曬落去嘅。 唔係賴啊，即係你講其實同 DNA 有關㗎嘛，真係。咁、 啊、 你信神做人嘅咪同神有關囉。 啱、啊。咁就係因為你唔知點樣嚟㗎嘛。係 啊， 就係、是、神囉。 有啲人好痛苦㗎，即係充滿道德嘅，但係本身就真係好鍾意嘅，壓抑到某個點忍唔到嘅，咪喺教會做出事囉。好多時我都體諒嗰啲弟兄㗎、 啊、 即係嗰啲傳道人貪方便。 好，下一個勁風瑪利亞受聖神感人，聖靈感人啦，應該係咪、嗯、而懷孕生出耶穌，即係體外受孕，所以耶穌係外星人和地球人。 體外受孕未必是外星人㗎，而家都有呢個技術㗎，嗰陣時有冇你唔知㗎嘛。 冇錯， 或者嗰陣時有一種植物、可以好似個漏斗型咁樣。 如果要講到係神嘅或者外星人嘅，未必需要受人添。 係囉。 可能搞少少 DNA 嘅嘢。 係啦。用返你自己嘅細胞單性搞掂啦。 係呀。 係囉。克制自己就係 EQ, 最先提出係孔子。 唔 係 鬼佬。 唔係鬼佬。 克己復禮就係 EQ, 哎我認同喎。 嗯。但是孔子都是一條仆街來的，我覺得。 是不 是？即是害了很多我們的民族，即是那個思想呢，即是令到你。 儒家的思想是不是？ 儒家思想不是全部正確，我覺得。 啊、 很多時候都是輸打贏要造成今天中國人那麼多缺點。 是。 這個我認為啫。 小睇上佬咪又是吹水佬，一定。一定所有行業即係同人有關，你要同人溝通嘅都一定係個吹水佬。 同埋呢喺香港呢啲咁嘅反智社會呢，吹水佬係食物鏈嘅高層嚟嘅。我頭先食飯就同你講咗，我哋做呢行嘢咁悲慘，你付出好多，但係嗰條友齋吹就已經個人工或者佢嘅收入多你幾倍啦。 即系同一单 project 啫。咁你系咪好可悲啊？即系反智嘅社会先系咁嘅，即系唔尊重人哋嘅努力，同埋唔尊重人哋原本有嗰个专业嘅。 马奶，等先，指明坐火车讲奶西狗，即系奶西狗，即系想讲翻头先嗰个牛油狗系嘛？ 哦，即系俾啲牛油佢只狗奶。 咁样讲，即系将牛油搽落自己嗰度俾狗奶系嘛？ 系啊，冇错。咁啊，当热狗食咁点啊？ 哦， 我话奶西 ，OK。Okay. 馬龍白蘭道沒有沒打真君啫、啊、不好意思啊，剛才我沒有好詳細咁講，我講係搵啲牛油落去改嘢，改嘢係冇預先通知個女國啊，而唔係講真係砌佢啊，即係嗰下搵落去嗰個嘢 啊，讓啦嗰嘢， 讓啦嗰嘢。KT 喎、這、呢個話佢係呢個 middle、啊 是 KT， 是不是那边有 KT? Facebook Live 有时会留言。 哦哦，你有 KT。 鬼佬四仔脚底都污糟，鬼佬 咪就是话咯，即是日本人是最劲的这样。 鬼佬不要讲四仔呢，鬼佬本身都污糟啦。 喂，同埋呢，鬼佬又不可以以偏概全。欧洲那些鬼呢，乌克兰同埋捷克那些四仔是好唯美，好乾淨 的。睇到咁邊皮 㗎。係啦，美國嗰啲鬼呀梗係喇喳啦。緊要口水，嘩啲好核突㗎。 果然係即係做拍攝嘅係乜嘢都要。 同埋我最憎呢美國鬼嗰啲四仔呢，嗰啲女成日醫口醫鼻嘅。嘩即係整好撚身上。真係冇晒。 我唔想將你個樣子代入咗落去。 冇晒興趣㗎真係。嗰啲鬼路戇居居咁喎，真係完全唔掂。 新聞又吹呢、這個呢、這個咩啊？ 50個 哦，隔離呢50度咩陰影係嘛？ 啊！ 第二集電影試映，散場後第一份有氣質嘅青瓜，喂，可能買完送未翻屋企帶埋去睇咧。 佢講香港定講美國啊？美國就零食浮誇嘅喎， 係嘛？我唔知啊。 咁你就諗多咗啦，青瓜好多理由㗎嘛。嗰、啲人鍾意食青瓜你吹唔上㗎嘛。 拍青瓜嗰啲可能佢就咁睇嘅時候食啦。喺挪威咩呀？乜嘢喺挪威呀、 啊、喔、哦、即係唔喺香港又唔喺美國，喺挪威。咁挪威咁性開放一啲都唔奇呀、啊。喺度越來偏離個 cam 㗎，點解 我因為控咗埋你。 喔咁、哦、我拼過啲。 但係我控埋你，你會唔會個咪又再收得唔清呢？定係會 唔係你控埋咪收得近我個咪。 收得近你嗰個係 OK 呀。會歪咗嚟， 有佢歪咗落嚟。下次我 set 好啲個 game。 頂住先啊！ 好，頂住先。喂，Michael 似乎而家先嚟喎。 等先，上面阿 Wilson 都未睇。 係、啊、係。 從另一個角度看，妓女可能令到社會和諧平衡啲。 絕對係啊！點會唔係啊？ 咁都係，好似唔知喺幾時定係邊個國家妓女係一個高尚職業嚟喎？ 中國咯， 係嘛？ 香港都係㗎，以前唐西風月嗰啲唐西風月行呢本書，佢描述嘅妓女呢，即係唔係話你鍾意砌就砌㗎，佢要吊你印吊成個月㗎要。 係呀、啊、即係要約下見下面。 唔係你上去妓院嗰度。 喔、 哦要培養感情呀、啊、手仔都唔準掂㗎。喔、 哦、真係溝佢咩 係呀 ,A 同 B 客呢係要俾個妓女去玩㗎，即係例如你兩個都話有誠意，咁你拎唔拎啲錢出，即係你有冇誠意話俾我聽你點樣有誠意過佢呀。 喔、哦、即係要 bid 嘅。 要 bid 嘅。咁呢 即係要 bid 之餘仲要係你要有 即係情趣好強嘅。 唔鬼然啲人浪漫啲呀嘛。 係呀，佢話呢佢話直頭係要曾經有啲唔知傳說定咩呢，我聽阿次官講呢係拎個紅豆沙呢，即係會叫嘢食㗎嘛，即係叫果盤。紅豆沙拎嚟啲紅豆沙凍咗喎，不如你用銀紙做返熱佢啦。 喔、哦、就燒銀紙嚟，好似 Mark 哥咁樣點煙咁樣燒銀紙嚟做返熱佢。 係呀，燒金窩囉，所以就 係。喔、哦、燒金窩就咁嚟。 可能係。即係聽阿次官講啫，次官有研究㗎嘛，咁我齋聽嗰度二三手資訊嘅啫。咁、 哦、 呢即係以前係啲妓女係高尚職業嚟嘅，因為以前係佢係有原因要高尚嘅，即係要咁樣，因為佢哋犧牲好大嘅。喺華人社會裏面呢，你做雞喎，即係你斷曬六親㗎喇，冇人咁認你係家庭成員㗎喇。咁所以呢當你豁咗出去嘅時候，加上香港呢個地方特別嘅地方就係華洋雜處，因為華人同埋洋人呢對女性嘅地位都唔同嘅。 尤其是英國添，美國就唔使講啦，美國好衰啲添，即係美國黑人嘅女人都唔可以做啲，女人就唔可以投票，但係英國人真係比較先進啲。咁喺香港華人集處，英國佬為主，咁變咗呢嗰啲男人呢好 gentleman 嘅相對，咁就做出呢啲行為囉，即係覺得個女性好尊貴呀，因為你嘩嗰陣時啲傳媒唔係村姑就做馬姐咁嘅女人， 係呀， 嘩突然間有個有眼睫毛，又掂晒豬腸妝，又識得化妝，又溫文爾雅，又穿衫又靚又 sex， 喂極品嚟㗎嘛，咁所以係咪可以令到啲馬佬神魂顛倒囉。咁呢我因為上次啦講嘅唐西風月行呢，我就講下呢，我啱啱 upload 咗上 YouTube 嗰條片，唔知係唔睇呀。 邊條？ 中樂呀。 中樂即係你同三個。 係啦，同三個學師 crossover 嗰條片。 有。 咁嗰條片呢，即係我覺得有好多人呢，我即刻見到人 unlike 啦。嘩，即係或者 unsubscribe 啦，因為呢我覺得我覺得 YouTube 唔係 StageTube 嗰啲最早嘅朋友呢係有啲牛精嘅。 啊、 即係佢覺得嘩屌探長搞埋咁嘅嘢呀，你係咪個人太老呀、啊、 即係唔 rock 啦， 係啦，搞粵曲呀、啊、咁樣嗰啲呢，咁、哦、其實我就唔對待佢係粵曲，我對待佢係一個文化， 文化 即係曲就係曲啦，即係咩音樂都係音樂啦，我認為即係我引戰一啲中樂又嚟，唔係代表我鍾意咗中樂又唔鍾意西樂，但其實我對中樂嗰個欣賞性呢我仲好有保留嘅，喺音樂方面、 啊、 但係喺文化個層面呢，例如是好原創的，佢係將啲生活寫落去的，即係好似 blues 咁 啊， 即係將嗰啲一個故事技術用第三者嘅方法說唱出嚟，即係覺得呢個 form 呢反而係我哋香港人嘅原創音樂欠缺咗。 香港基本上冇自己 style 嘅音樂㗎喎。 係啦，男音就係啦，其實。 係啦。 於是乎呢，我覺得一個香港 native 嘅音樂出現喺 stage two 係好正常不過的。即係對於一個音樂研究，鍾意音樂同埋鍾意研究音樂嘅人嚟講，咁、所以呢，即係如果有啲朋友誤解，冇辦法啦，即係 let go， 即係唔緊要嘅。 仲要你嗰條片裏面嗰三個都係後生仔， 係喎，全部細好多年。 即係你唔係搵三個阿伯阿婆，咁你就喂你咁仲搞埋咁嘅嘢，即係仲有後生仔玩嘅， 可能好難得。 仲有後生仔玩，證明呢樣嘢。 繼續講喎， 仲 work 㗎啦，係咪先？ 唔係 work 唔 work 嘅問題。我覺得證明係呢，即係其實呢個世界呢，即係欣賞一樣嘢呢，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又或者你係咪消費緊你玩緊嗰樣嘢呢，你係咪真心鍾意而想研究多啲呢，我覺得呢樣就有個分別喺度，基本有分別啦。咁所以呢，即係我引進呢啲香港原本有嘅音樂呢，我覺得係一個文化層面嘅。因為我覺得你要了解我們香港的身份認同呢，因為我經常都高舉原創，我都很希望人們作回關於自己的歌詞，因為我很抗拒人們呢，香港 band indie band 作英文歌詞、除非你是鬼，或者除非你是讀國際學校、你的 native 就是英文，但是呢我認識很多，即我又不敢說他什麼的，即我不形容他啦，即很多呢英文都不太懂得 說，但是 就像我這樣的，但是作英文詞的，你覺得這個是不是很普及、曾經 是，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 英文你聽下去，即是 不是我們自己語言的時候聽下去沒那麼難聽嘛，為 什麼呢？為什麼這麼憎聽到自己的語言呢？ 憎 有沒有自卑呢？因為 我覺得如果在音樂的層面，我覺得又不是自不自卑的問題。為 什麼會這樣？ 首先英文你可能個發音你會容易啲作，你字 即係寫難取易啦， 寫易取難係嘛？ 寫 難取易就係自己難啲別發揮， 因為自己都唔會覺得佢錯，我都反正唔係好識，我又博啲人唔識聽，咁我咪求其鳩咗啲英文落去咯， 嚇， 會唔會係咁咧？嗱咁樣講又 咁又唔得㗎嘛？ 嗱又冇犯咗， 咁你始終都會有人識聽㗎嘛？ 唔係，但係佢俾啲本地人聽啫嘛。即係呢，中國人嘅所謂洋奴呢，就有一大特色呢，就係成日以洋人嗰個態度去對付返本地人，就希望本地人呢就俾面你多少少， 即係識講英文就高尚啲。 係啦，啲家長已經係咁啦，就唔好話其他人啦， 即係啲 即係成日都覺得啲人講英文就高級啲嘅， 即係搭地鐵見到啲老豆老母自己英文都未發咁正， 就 咁同啲仔女就講英文， 係啦，又同埋咧，譬如 食orange啦， 又同埋有時譬如你打去嗰啲嗰啲，唔係即係有嗰啲CS 即係嗰啲莫名電話打嚟咧。你講英文答佢就即刻收線嘅，即係有個威力喺度，冇得否認。 你要講啱喎，唔使話電話，你喺街嗰度人哋嬲你嗰啲，你用英文答佢，佢已經行翻開啦。 係嗱，即係呢個咧可敬可畏嘅，覺得即係覺得講英文又型啲啦，但又好驚嘅。即係呢個咧嗱，我唔係喺度挖苦自己啲同胞，但係呢個似乎係現實係咁嘅嘛。你唔可以逃避，你逃避咗之後就唔會改嘅啦，有啲嘢。咁我夾硬畫出嚟，要真係講下呢個話題。嗱，以我了解啲 band 咧，寫易取難啊，第一，但唔係對對人講得出嘅。尤其是 formally 接受訪問啊，即係好老正咁樣電視台訪問咧。啊，你啲創作靈感啊嚟自啲咩㗎？點解你歌詞英文咁樣？咁佢哋咧就會包裝自己咧、哦，我覺得咁樣表達到我多啲咁樣。咁但其實係咪表達到你呢？我認識一個 rock star， 我試過佢每一首歌都係英文嘅，佢自己作嘅，揾啲人幫佢填詞，照唱嘅啫。有一次去食飯，有啲鬼佬專登嚟睇 band show 咧，我哋一句都唔識講嘅。 哦， 哇！我見到有啲可憐啊，俾人挖苦到佢，即係佢有啲 friend 唔係咁友善啊。我以為你英文叻嗰啲，佢喂唱歌詞出嚟，你即係都人師咁啦，咁樣即係好難堪，即係我係可憐佢嘅。咁但係你點解去到將自己擁到一個咁嘅位置呢？我覺得呢個真係誠意嘅。第一就係方便啦，第二我深入地探討過咧，佢成日幻想自己去打入到國際嘅 market， 咁高去到 理想有幾高？ 理想啊，理想有幾高？ 系啦，即系佢哋就系一其中一个谂法咧，就系、是、香港国际城市嚟噶嘛，梗要唱英文咯。即系同埋翻大陆啲人又好仰慕你，即系如果喺大陆表演咁样。嗱，无可否认，八九十年代嘅香港 indie band 咧，就全部都系一清一色唱英文嘅，几乎 系。 无论 band 名对歌嘅名作嘅歌词都系英文嘅。 又关唔关？因为嗰阵仲系殖民地嘅 culture 咧。但系你同阿妈。傾偈會講英文啊，你翻學會講英文啊，溝咩出嚟啫？屌你都鳩講喺度，即係問題呢個真係唔係 native 嚟噶嘛？咁你點解咁樣做咧？咪就係冇得問點解，你只係查點解。咁你覺得講頭先嗰兩個誘因係咪其中包括到先？有冇代表性先？即係你可以講一個實質嘅理由，你都係過來人。 咁啊，即係型啲咁樣啊嘛， 係咯， 係嘛？ 喂，但係你嘅型啲，只係建立喺虛假嗰度 啊！ 喂，咁你真係好老土嘅，其實喺個核心嘅層面，你係好老土嘅。為咗型啲，真係扮鬼扮馬，真係 又唔應該係。如果我再諗，係咪唔應該講係型啲？ 應該仲有咩？ 即係 好想了解 多。只不過係唱英文係正常咯，唱中文柒咯。應該調翻轉，唔係抬高英文，而係貶低咗自己。 問題點解唱中文會塵呢？ 如果你用翻就係八九十年代咁樣唱中文嘅女嘉賓許冠傑啊，即係可能佢哋嗰個層面覺得許冠傑就係 好塵 亮啦，唔好話塵啦，又係擺脱唔到型呢個字咧。咁啊，同埋。去到如果你唱廣東話，又可能感覺上魚蛋。 咁個 Beyond 點解唔覺得係塵咧？ 我 Beyond 都捱咗好耐喎。 但係唔係點解啲人嘅方向會咁樣轉嘅咧？喂，自己作嗰啲又嫌塵 ，Beyond 唱咁 Q 肉麻，你又唔嫌佢塵？我覺得 Beyond 好肉麻，即係我覺得係技巧問題啊！作啲詞真係肉麻到撲街嘅，即係我頂唔順啦，一句都唔敢唱，除咗今天我嗰句之外。 嗰句我都唔敢唱嘅，你已经滞咗啦。嗰 个系即系，我觉得即系充满即系嗱，我研究翻香港人个身份认同咧。我觉得攞呢样 攞呢個 symptom 嚟形容係嚟研究非常之好 啊！ 即係嗰陣時覺得好難堪嘅，的確係唱中文 啊！ 但係知道，因為 Beyond 嘅九十年代啦， 九十係 咁有啲好新嘅加入，新嘅人加入嘅時候咧，當佢一張白紙，冇聽過七八十年代温拿嗰個年代嗰種光景咧，即係你唔係直接聽外國嘢 啊， 係聽香港咧，聽又聽 Beyond， 覺得接受到咯 嚇。咁我都係由廣東歌開始聽嘅，如果講返 啊，但你又講得出嗰個心態，覺得唱廣東話好柒㗎喎，即係你又 read 到佢哋啲諗法㗎喎， 都係 㗎， 真係覺得，喂，如果你十，如果講返 Indie Band 十對，你咪應該你睇十對，十對都唱緊英文嘅時候，我開始做第十一對，我寫中文撲街囉，會唔會即係第一件事，我唔跟佢哋咁行，我自己闖一條路會唔會賴嘢、 啊？呢、這個咪就係個初衷咯。你 day one 即係嗱，我個理認知啊，我對流搖擺搖滾樂咧 啊， 就係個核心就係要同而家嘅嘢唔同啊嘛 啊， 即係我要 對抗 breakthrough 啊嘛 啊， 我要要顛覆啊嘛， 係 咁你個精神喺呢度，你先有個憤怒啊嘛，因為你對現實不滿啊嘛 啊， 即係可能。其實後期加 band 啲人唔係咁諗嘅，即係冇呢個層次嘅。 唔係咁諗嘅咯，咁真係。 係咯，真係，所以我就覺得嗰啲先係柒咯，真係、 啊。 即係你咁樣諗，當加 band 係一件衫嘅，當一個時裝嘅，呢啲咪柒上柒咯，真係，即係冇辦法嘅，即係講中你都。 啊、 即係你有時聽翻 Stage Two， 我好熟嘅嘛，剪好多嘛。 啊 你如果大家又推介翻啦，即係你而家聽緊呢個九七廿四嘅 channel 咧。咁背後咧有個 stage two、 啊、 就係我個初衷嚟嘅。 早年嘅 係啦，你有冇睇過？ 有睇好多， 係多謝你。咁有啲 band 咧唱啲英文歌詞咧，係啲口音真係離曬譜 啊！就係港式口音啊，或者 又港式又總之，我試過俾鬼佬聽，鬼佬唔知唱乜嘅。 嚇、 啊！即係我夠膽頭先同你咁樣討論咧，原因就係、是、的確嗰啲人唔係唱俾鬼佬聽嘅嘛。 哦， 即係又係。鬥呃嘅咋嘛、 哦、 自己又唔知嗰啲歌詞講乜，兼夾唱出嚟又博我哋同胞唔識聽，就係扯型咁樣，喂呢、這個層次真係好低囉咁樣，咁、 啊、 我覺得唔緊要嘅，可以改下嘅，即係而家唔玩點啦，好多都 係囉， 真係好可惜㗎，即係好多人就話我成日好狠狠咁鞭撻佢哋，影響咗佢哋嗰個發揮，即係事後成日喺出面講呢，喂但我用個行動啦，已經代表咗我好支持你哋嘅，爭唔爭氣嘅，你哋玩成點嘅大佬？我嘥好多錢，我走去整個 channel， 希望你發揮下自己，希望你俾啲好嘢愛大家睇下啊嘛。 喂，好好，其實當年 你，但係有啲人唔領情噶嘛，你即係付出咗咁多，仲屌鳩你噶嘛？有啲人真係。 大佬，你而家係唔係就咁上台玩對玩長 show 喎？你玩長 show。你可能你都你都唔會有留底喎、 嗯， 你就咁企上台玩自己開心完。你但係如果你上你個頻道上 stay true， 你係永遠呢件事你都可以睇翻記錄低喎，仲、 嗯、 要係一個 pro 嘅錄音，一個 pro 嘅畫面嚟嘅喎，大佬。 即係一個好公平嘅平台嘅，即係你哋 band 好有名氣，我又係咁拍；你哋 band 冇人識嘅，我都係一樣對待你嘅。即係我覺得我嘅原則就係咁樣囉，希望一個好公平嘅平台俾人哋發表自己嘅音樂㗎嘛。咁、啊、但係都唔爭氣咁可以點呢，我仲即係想請教返你嘅真係。 係好又睇下啲朋友。上面有啲未睇。 喔、啊、,ok。 再上應該未睇。係呢度。其實做金融同做賭場本質上係冇分別。 嗯 咁都係嘅，唔同嘅玩法啦。 Ken 話我讚佢， 但係似串佢。 唔係啊，真係讚你嘅喎，阿 Ken， 你見識咁廣博。 Wilson 有朋友做金融，用電話扮女仔，氹啲客送禮物同落單，之後都係亂狗咁幫客投資。 嗯、 但佢哋兩歲仔出頭。佢哋 廿歲仔咯， 哦，廿歲仔出頭咧，佢個個揸靚車住大屋， 咁你客又蠢咗啲喎，咁都受軍。 咁啊，佢咁你個 friend 又幾犀利喎， 係咯， 即係亂鳩咁投資，咁啊冇蝕咗個客啲錢先，咁啊有啲運仔嘅其實。 係咯， 好 ，Anton， 領展是接手房署，哎，去邊啊？房署食環旗下的市場，不是商場街市，因為當時投訴專員和垃圾局多次批評兩個單位管理 效率 差，垃圾局即是立法局啊。 嗯，咪就係囉，即係佢管理得好些少嘅真係。但係點解你唔用一個判俾佢做嘅形式要俾佢 hand, 俾佢 take over 咗你呢？即係呢個先係問題㗎嘛。 佢要理曬囉。 咪囉，即係你可以請嗰啲人嗰啲專業嚟做㗎嘛。 佢就係少少都唔想留返俾你。好，我話你出咗鏡啫呢個。 其實你係咪睇咗 J 有乜所謂呀、 啊、Patrick。其實自金術的發明到清同時代歷史都沒有冶金術、啊、自金還是冶金、啊、sorry 我都眼花，歷史都沒有記載，很可能是外星人教識人類的文明， 是的，其實三星堆就是佢銅器真係唔知點整，係 啊， 係咪喺中史裏面完全冇得俾你認屎認屁？ 你 因為中史成日都認屎認屁，哇！中國幾百唔係幾千年歷史咧、 啊， 收皮啦，唔該，嗰啲邊係中國嚟？ 掘翻啲文物出嚟，其實你點樣解釋啫？ 係 你淨係唔好講掘出嚟嗰啲啦，你金字塔你又點解釋咧？ 係 起嗰啲嘢，你點樣可以起到上去咧？ 今日科學新知定狗吹？九次啊，即係想講九吹。咁九吹科學新知唔得咁樣，你真係你個應該開放啲懷抱啊，真係。啊，呢個廣嘅朋友嚟啊，呢度 參選冇問題，但係立法會議員呢都係作為市民代表，其實佢哋投票係應以民意為先。但係長毛最大鑊係身邊嘅人幫佢講解為。例如佢當年產係梁家傑啦，如果而家係致歉而唔係用一個十年前冇講過嘅理由呢，就少啲關公災難。 嗯，我覺得啱嘅。 跟住阿 Ken, 長毛呢最大問題叫人投白票，唔好理佢將選情，同埋唔好理佢對選情有冇影響，但如果奶媽贏呢，西環會主導輿論，將責任推向人社，自決眾志派，搵熱狗去咬佢哋。市民亦唔會用腦，只想搵代罪羊，都會背棄佢哋。DQ 埋四個議員，將佢哋打到個街老鼠，好似糧油咁。長毛用咁大代價，只係為咗唔想民主派投建制候選人。真係好不智不好賊，但我唔信佢有私心，只係賊。 所以呢我都唔評論啦，因為我覺得有個可以相即係討論嘅地方呢，就係佢市民代表市民嘅聲音，亦都係某程度你相信佢個為人你先投票俾佢㗎嘛。即係咁你唔通下下都要公投，即係同你啲選民公投，咁呢樣可能即係大家太唔了解佢而投一票俾佢囉。 好 ,Leo, 係我哋其實間接有份選特首嘅，有票選特首嘅，不過係幾萬分之一票，民選議員嗰票。 我唔認同囉，我覺得佢唔會依隨你有投票過票俾佢，而佢跟咗你嘅聲音囉。即係佢冇必然要咁樣做，同埋佢冇嘢顯示到佢會依從你嗰個意願去投個票。 咁佢個意願分分鐘又有啲強力部門。 係呀，返咗威逼利誘啊，各樣影響到㗎嘛。 Wilson 話佢意思呢，人類經唔起太陽暴曬，遠比動物差，所以可能並非由地球物種嘅基因演化成承受陽光是溝出來的。 不是，我覺得你有樣東西誤會了 Wilson。 其實每一樣生物它都有個 limitation 的，是人呢是要打橫行，人是要自我行自由行，它才會有那麼多 challenge 的嘛。如果你乖乖地在洞穴那裡生活，那你皮膚就頂得順。但只不過你未夠時間去進化到你不怕曬那樣而已，就是我聽就是所人類的 unlimited want 令到它唔知丑咗去又爬山又去北極又成，而令到自己改變咗你嘅生活咋嘛。 好，又係呢度啊。 我覺得長毛是犧牲自己為了某些選委解圍，因為有些人真的不想提名建制派，但現在他所說的理據呢，因為太矛盾，所以越撐越衰。 嗯，我覺得同個文字有關的、 啊、 即是個文字成日都是要用情緒來判斷一些東西的，用著數來判斷一些東西的，同個後果來判斷一些東西的，那長毛就死緊了根本就。 好、 oh, ,Day One 都唔應該做議員添。 Patrick 話呢，地球空心論呢，上世紀納粹黨都有研究過。地球空心論。 嗯， 我就唔知啦。 我有聽過，佢話個入口喺西藏㗎嘛。 啊， 香巴拉嘛，所謂。呢、啊、全部都係由一兩個小說家嗰度、 啊、 或者探險家度出嚟就廣泛討論到而家。咁係咪真真正正有一個資源有一個分定去做呢樣嘢呢？好似自納粹之後都冇人做過。咁、 啊、 所以而家大家仲係講緊大半個世紀之前嘅嘢。 咁如果有入口㗎嘛，就好易揾到嘅啫係咪？ 以而家有 GPS, 有唔同嘅 camera, 喺衛星 ,suppose 係好容易揾到嘅、 啊。 但係問題就係正正你冇人揾或者未揾到，你先至可以吹到而家。 係啊，同羅亞方舟一樣。 係啊，冇錯，因為唔同嘅。羅亞方舟有個特別嘅私心，地球空心論就暫時冇，冇人掌握咗呢樣嘢代替咗自己，即係以為抽到佢水啊嘛。 好多謝你九五二七，就係 蕭志榮啊，真係 長毛唔係為選特首而參選，佢係犧牲緊自己嘅名聲去實踐公民提名，即係頭先上面都有人講緊嗰樣嘢，就好似一步為往後嘅選舉做示範。不過個個都困住小圈子選舉個框框入面，驚咗林鄭，忘記咗雨傘運動爭取乜，變咗待遇先都 OK。呢鋪呢阿九五二七呢就係支持阿長毛嘅，好佩服佢有遠見。 嗯 啊、 即是我都评论就是我刚才咁讲咯，即是既然大家的文字呢都是又要待住先啦，又要睇眼前啦，又可以唔讲原则啦，突然间即是我唔系话你啱定错啊，即是呢个就系大围嘅声音，所谓啊广嘅民意支持都唔支持佢嘅关公灾难嘅，咁你仲有乜好讲啫？即是你做一样嘢啱唔啱，其实你做乜都错嘅，原因有极权喺度。佢設計嗰個遊戲俾你玩，玩到你冇得玩。咁、 啊、 你做啲咩叫啱啊？你唔出聲啊？唔出聲啊？枉佢入咗立法會，或者枉佢出咗名，或者枉佢代議士。 啊！ 因為佢某程度都要示範一啲嘢出嚟，係撥亂反正噶嘛。如果唔係，你全部人即係犧牲咗自己 ，OK？ 佢成功犧牲咗，咁佢就收得工啦。咁、 啊、 我都 respect 佢嘅，永遠都、 啊、 即係耶穌咁樣，耶穌釘完十字架，羅馬軍都未冧噶。 啊 佢都羅馬都仲存在㗎，咁亦都改變唔到個世界㗎當時。咁、 啊、 後來所謂改變到世界，就因為君士坦丁將呢個基督教入做國教之後先改變到㗎嘛。咁你點可以今日就已經可以判斷到長毛係一個佢做啲嘢係咪啱定錯 呢？咁呢、哦這個而家呢個社會個個都要快㗎嘛。 係呀，咁呢個文字囉。 啊，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英國脫歐又是這樣，即是今時今日的世界就是給個節奏令到人類的想法都改變了。是 啊，乜都要即刻的嘛。 是啊， 就是等於地鐵那個自焚那件事， 那些 人都罵，喂你不幫手救火，個個拍片這樣。 但是你又看著這些片來罵喎。 是啊，那就是講緊嗰樣嘢囉，你喂我第一手影到我砰砰聲抌上網啦、我影到先喎，我知道先喎、即係個就係講緊嘅個個都係記者。 KM 呢就話不如講下神秘學山海經，咁你要聽下次官啦，我字我書都唔睇下，點會識得山海經啫。你識唔識？ 唔識呀，但係山海經呀、講啲中國嗰啲怪獸㗎嘛。 有怪獸要來比喻人的邪惡真的根本。 是啊。跟住如果講到山海經，大家有睇開漫畫嘅呢、近排有一本漫畫係用呢個 base on 呢個山海經去畫嘅。就係邱福龍畫嘅。佢就唔知道山海逆戰啊。幫阿龍哥買廣告。 好早几日有剖腹鲸鱼，发过好多胶袋，系啊，呢个生态灾难。 佢基本上佢唔系想食胶袋嚿，佢擘大口乜都 系啊，吸尘机咁吸佢啦。嗯，沙经好似话寡佬会买定系捉啲人鱼翻屋企搞。咦？呢啲啊，保罗米修斯嚟。 系咯，捉啲人鱼翻屋企搞跨物种结合山海经， 仲系 Prometheus。 哦，咁首先你要揾到人鱼先，不过山海经里面就有嘅。 嗯， 纳粹党当时都去过南极揾地心出口，嗯、地心系啊， 系因为嗰阵时二战咧。聯軍 take over 咗德軍呢，係發覺唔見咗好多潛艇，而家都未有得返。 係係係， 即係我都係聽啲二手雲海呀、梁錦祥嗰啲啫，即係係咪真我真係唔知嘅、即係當古仔咁樣講 係 囉。 Bad， 所有對外星生物推測都係源於地球人思想為出發。 係喎，呢樣嘢係唔好公道嘅，真係不過亦都啱嘅，因為我唯一資料就係知己知彼，就係自己地球人。係 啦， 並都冇另外一個方法啦，已經。 好呢、這個 potato， 西貢啲草地啊， 起曬村屋啦，仲邊有咁多草？咁多草，啲牛咪見乜食乜咯。 嗯，好陰功 嘅啫。哇！我去行山啊，啲牛你真係估唔到上到幾高啊？ 有幾高啊？幾高啊？ 幾高啊？點解我哋成日用呢個口音講嘢咧？上次都對上一次同阿探長合作咧，就係、是、我曾經幫一條片配音嘅，咁最尾都冇用到，出唔到街嘅。咁我就用呢個口音去演繹嘅。 係， 即 係嗱，如果下次阿 Stanley 又嚟咧，我又搞好個 OBS 嗰個 app 咧。嗱，今次咧用個電話一個新嘅 app 咧，就直接 YouTube Live 嘅，咁啊唔可以 key 字啊，唔可以加嘢嘅。咁但係咧，如果用 OBS 咧，電腦度咧。電我個 iMac 個 cam 實在太渣，又外接唔到 cam， 咁所以今次咧放棄咗 iMac， 就用翻個 iPhone。 所以啲人話畫面靚咗咯。 係啊，咁所以咧，下次如果搞掂曬一切嘅嘢咧，我可以咧喺個節目度拱翻個條片俾大家欣賞下。 係啊，係啊，講翻先，啲牛啊，我上次行邊度啊？行麥理浩徑啊？有三四段嗰度啲。那個山是很斜的嘛，斜到我估不到那些牛都在上面。 哦、是的，我以前去過這個藍蛇尖啊，很高很斜。 很斜。 他們直頭啲腳打斜咁企。 是啊，你估不到啊。你真的估不到，哇原來啲牛咁重，但是你可以這樣平衡到啊，斜腳咁又。是啊，就是這樣啦。好。這個 Suzanne。 是。 那隻食石头的狗是有主人的，但不喂它之后呢，义工去要求主人签字放弃隻狗。 嗯，这主人都不佳的真 的。那隻狗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突然间。啊是啊，有主人我就真的不知道，如果这样真的你为什么要养它呢？即是吃石头会饱的真的。嗯、它不喂个仔吃石头啦。 是啦。探长都是听这些我一定秒、我不知道讲什么。阿 Frank， 不如具體啲講啊！我三番四次呼籲大家咧，你唔好當我係你肚裏條蟲啦，因為咧我一個 task 咁多個咧，我真係唔記得咗你講乜嘅，對唔住。 同埋我哋都 delay 咗好多次， 係因為我哋要講嘅先睇咧。 嚇！ 即係我知道大家可以傾偈一樣啊，嗰個心情嚇，咁就忽略咗咧。其實我哋睇唔切嘅。 我哋嘗試會跟翻貼啲啊。 我盡量會估嘅，但係真係估唔到咯。 好啊 ，K M， 早幾日啊，次官都講《山海經》，揾埋女王。上去呢就吹返晚啦，帶埋佢幾隻貓喎。 嗯，好點呀，叫女王上嚟佢都話唔會益我㗎，講到二千次都有啦、哦。即係我開台已經叫過佢㗎啦。 益你㗎。 佢秒我點咪直頭。 佢費事益你 添咩。冇錯 ,exactly。 927做港台嘅朋友話歐瑞強好爛口。 佢壓抑啦，因為平時笑笑口王子咁樣。但是他忍不到很久嘛，咪對於同事施虐囉，唯有。 咁、正常人都會講下粗口嘅，咁 所以我因為我擔心我有精神問題呢、所以我好難做得到呢一種咁嘅多重性格。 即係你要講就講㗎啦。 要講就講，唔講咪唔講。 咁啊呢個 即係所以呢啲人係用喺社會，即係而家呢啲虛偽嘅社會呢係容易成功過我呢啲人嘅、因為我都未埋到身已經啲人憎咗我啦。 即係我又唔會隱藏唔屌你㗎嘛，有時啲嘢太衰。 咁但係佢話佢好爛口，咁佢哋做嗰啲台又唔可以講咗口呢， 超壓抑， 本身都要，同埋港台仲要係好靚聲。 另外一種人呢就係黃毓民呢，佢好勁㗎喎，主流媒體一句粗口都冇講過，但係平時啲網台呢就 blah blah blah 喎，證明嗰啲咩呢，證明咗講粗口佢唔係情緒嚟嘅 acting 嚟嘅啫，呢啲人好聰明， 即係將個粗口嗰啲字係變成一個形容詞， 即 係 表 達情 緒。我喺呢度，我個形狀我要講粗口嘅，啲人先鍾意聽嘅。但我上到主流媒體呢唔得㗎嘛，咁佢可控制都唔講。即係呢啲人好勁，我覺得。 咁其實如果講主流嘅娛樂圈，個個都需要係咁㗎啦。 係 咁一定。 但係冇話落咗嚟好粗口都俾人知㗎嘛，即係另外一個 acting， 另外一個舞台㗎嘛。咁一般藝人就冇另外一個舞台㗎嘛，通常都。 好，繼續，好，我哋跟返貼啲先。 好。 見到歐瑞強都唔開胃，成九日喺電台扮撚曬感性咁講嘢。 咪真 係。咁 唔開胃緊㗎啦。見到個尊容真係想嘔。 然後關咪就用把勁感性嘅聲講出口。 我老實講顏聯武呢，我同佢做個同事㗎嘛。佢咪前咪後講嘢都係咁。 係咪 佢好斯文， 本身都係好感性咁樣㗎嘛。 好感性㗎。我諗呢佢喺街度揸車同隔日炒車呢、我諗佢都係碰咗車同人講兄弟二千蚊夠唔夠。 我覺得呢二千蚊啦。Candice。勁鍾意聽講音樂講 band 啊。 哦、好啊，咁啊叫多啲 Stanley 嚟啊。 講下啦。 嗯。 好 ,Wilson, 乜都講考試的分數搞到好多高分低能唔識思考。 嗯，呢、這個都係個現象。 係跟住呢個唔係 Child Man, 清 者自清。 俗者就。 PY Pen, 剛回家 ,Hello。 喂而家先嚟呀，不過我哋差唔多完啦都。你聽返 Archive 啦。 天主教呢就叫聖神，新教叫聖靈，新教即係基督教啊。 係。玉龍 ,Hello, 你而家先嚟呀。 玉龙都 12.9 啊， 系咯 ，set 到个尖咁抵死，真系睇唔透。但同时你要突破某啲 setting， 咁就可以升先去另一次元。 你讲紧咩啊？ 系咪讲紧个人类嘅尖啊？ 哦 ，OK， 啊，头先讲紧个人类话暴晒之类之后， 系系系。 小明坐火车，次官都封阿探长为恩公，分享正咸面。 系。 跟住阿 Terry， 城寨行類似自己有的城寨人贊助，我哋咩㗎？ 一百人每人2000蚊。 城寨行咩㗎？ 哦，我以前喺城寨嗰個台，我係 founder 之啦。咁咧今非昔比啦，咁有好多嘢改變咗，有人提翻我。我聽啱琴晚聽聞過。係咯。咁我唔理啦，呢啲關咩事啫 ？Vincent。因為舊時個社會咧盲婚打嫁，妓院係唯一可以發生自由戀愛嘅地方。 哦，可能係喎、 哦。我就咁講啱喎。 真係多謝你提醒我，呢個冇諗過。 堅溝咁啊，你係。 係。 黃尖嘅大鹹濕係啊 ，Anson 啊 ，Fred。黃尖嘅大鹹濕就講呢個糖西煲綠豆沙嗰個。 綠豆沙紅豆沙都係一樣咁快熟啫，咁耐熟啫，係咪？ 其實科林都有講過呢，唐西風月好聽啊。跟住Ken， 中國同香港做雞邊有地位高啊，你搞錯咗啊，藝技先高，要琴棋書畫，雞婆要搵師傅返嚟教佢哋。 咁咪高囉，因此。 係啊，琴棋書畫藝技啱嘛。 藝技同妓女都係妓啫，全部都 係 妓。 即係買藝唔買身嘅係咪？ 哦 ,ok。 藝技就係、是。但藝技好似話你溝得掂，即係真係最尾 多嘢。 咁、都係首先係要講溝啦，我諗就係、是。即係唔係話你畀錢就畀你嗰樣嘢，但係更高囉，嗰個門檻就係、是。Candice， 音樂的世界無邊界，是啊，音樂世界真的應該無邊界，有些很多人喜歡拿來比的、比的意思就是。 不是有東西比我都跟艾格加比、就是在 Hi-Fi 的角度可以比的嘛，其實不是 Hi-Fi， 是音樂不是音頻的角度。 是 即是譬如我上次跟艾格呢先至無辜啊， 講嗰個講咩先？因為西樂咧發展得完善過中樂，呢個係唔使講，即係唔使多爭拗嘅事實嚟噶啦。但係有啲天才咧都要同我拗嘅喎，又話拗其實古琴都好低音㗎，咁但係低音得嚟，你有冇 power 先得咁？你冇得比嘅，即係有人話甲烏都好低音㗎，但係甲烏個甲字點樣嚟嘅咧？就因為眼紅人哋西樂個 cello 好低音，你先整個甲烏啫嘛。即係傳統嘅中樂係忽略咗呢啲係事實嚟嘅，事實中嘅事實。拗乜咧？咁我有個嘉賓咧，唔知點解同我討論完就笑住走，但係之後咧千字文屌鳩我啦。 係啊， 即係人心難測，比呢啲 frequency 更加複雜。 哦，而家興用文字去 係啊， 去屌啊嘛。 係啊，屌翻唔到轉頭啊，仲要 咁大鑊。 係啊， 我咁佢可能佢都預咗反面啦。 係啦、啊， 跟住說唱好嘢撐。 係 係，嗰集好正 ，Candice 話。 係。嗱，我會陸續咧喺一個星期 upload 三條嘅 ，total 我諗有十零條啦。咁、 啊、 大概 說唱嗰集， 說唱就得 day one 嘅，即係我去咗兩日。第二日咧就冇乜我份嘅，因為純粹咧就係佢哋大鑼大鼓一錘鑼鼓裡面嘅表演嚟嘅。咁咧我點解咁撐呢班後生仔咧？原因我覺得好難得，令到我好尊重佢哋就係咧，佢哋喺演藝讀呢一科，佢出到嚟做嘢都係做翻中樂。即係做中樂就唔係咩奇，因為識嗰啲嘅做嗰啲啦。但佢哋嘅態度呢同一般中樂佬係好唔同嘅。佢哋有 critical thinking 嘅、 啊。 即係佢同我都一樣啱嘴型呢，就係、是、見到今時今日嘅中樂界呢沉淪到連汪明荃都可以做花旦呢。即係呢啲係災難嚟㗎嘛大佬、 啊。 即係你唔係你有權力你就可以做乜都得㗎嘛。即係佢哋有呢種態度去批判嘅精神呢。所以我覺得佢哋係對香港係有錢有希望嘅，我對佢哋 幸好而家多啲渠道俾佢哋去發揮佢哋。 所以我做完我手頭呢個 job 咧，我都會定期會揾佢哋上嚟，俾、個渠道佢哋解釋下究竟佢哋研究中樂嘅見解係同大家眼見到一般市井或者一般人對中樂嘅誤解有幾大嘅鴻溝咯。我覺得呢樣係個責任嚟嘅，我搞得 Stage Tube 我都希望大家了解更加多嘅音樂，冇、 啊、 規定話喺啲 band 衫或者我自己嘅品味，因為我自己嘅品味我好多都秒嘅其實。但問題我點解都要存在呢？因為呢個世界就係人人嘅世界嚟噶嘛，人人都有權發表自己嘅嘢，人人都有權中意我唔中意嘅嘢噶嘛。即係呢個先係嗰個精神啊嘛。即係我希望大家明白啦，即係不過你如果 unsubscribe 咗或者 unlike 咗啲都冇辦法啦，係嘛？ 好，跟住又阿 Wilson 啊。咁就潔癖地球想進步真係難，講緊咩㗎呢個係？ 呢個 潔癖嗰單嘢係 潔癖嗰單嘢， 咁都有潔癖，唔記得咗啦。 咁都有潔癖啊？道德潔癖啊？ 係嘛？ 唔知啊，真係 sorry。 Anton 香港啦，好多歌星國語講唔正，講到歪曬咧，咪一樣夠膽出國語碟？ 因為佢純商業考慮啫， 型咪得咯。 佢唔係覺得型嘅分鐘， 唔係個樣啊。 佢想打哦腹肌咪得咯咁，佢想打大陸市場賺真銀，就不惜咧犧牲自己嘅尊嚴，想做契弟，即係呢啲我講。 但係而家有口音都係一個 style 嚟㗎嘛。 喂，你知唔知我曾經翻到大陸拍片咧，我認識個攝影師好流利嘅國語但是呢佢一見到啲靚女呢即刻扮懵喎。 扮唔識講。 係呀扮講得好衰喎。屌你唔識嘢啲女咁樣先笑住嚟俾你博㗎嘛咁樣。嘩我真係睇佢一早係玩四條女喎。 喔、 哦。真係成功喎呢、這個策略。喔、 啊。講緊呢樣嘢呢就以前呢、這個電波少年。電波少年嗰陣時咪謝超人嘅、謝超人是其中一個香港人去啦。咁完咗之後，佢留咗喺日本做 畫師， 做啲綜藝節目主持咁樣噶嘛。咁、其實佢啲日文應該好噶啦嘛，又係要特登扮講得唔好咯。 exotic 啊嘛，即係呢個感覺係 嚇 係好特別嘅， 即 係 佢可能講歪咗啲音啊，要俾人笑咯。即係嗰個感覺就好似而家可能金剛講。講廣東話可能好正 㗎但我都聽埋咁講 但總之就喺鏡頭前面你就係要講到歪曬咁俾人笑啦 但係你去餐廳嗰啲阿嬸講曬啲話你又唔會笑喎點解都好奇怪香港人嗰、那個階級觀念真係 那些你会笑耻笑咯。 系咯， 好，跟住中文词认唔到就柒，但英文咩词都认咗先。 嗱，呢个咪就系值得探讨咯。点解英文词系咪都认咗先先？即系呢个系嚟自一个误会啫嘛。你根本就唔系好知佢讲乜，你就觉得系认啦。呢啲唔系误会系咩啊？ 系啊， 系咯。 自己 或者你模仿緊 David Bowie 嘅咁把聲，咁就唱上英文，等你有個幻想空間，覺得你係唱好似 David Bowie 咁樣。 係啊 ，David Bowie 都唱過廣東話，唔係唱過國語 㗎。我俾嘅真係，我覺得。 David Bowie 嗰陣時唱過首， 我知殺啦咩啊天地。 殺天地。Fred 講話填詞九音夾唔到韻調，首歌好難聽。 你有冇聽過教會嘅人話教會啲歌難聽？我哋 呢樣嘢講過好多年。係 咯， 嗰啲。你是我鸠猪嗰啲， 住撚鸠，住撚鸠， 呢个就大家更加清楚啦。呢个近年唱得， 我冇听过人话难听咯。 唔系，佢哋觉得冇错噶啦，甚至乎系觉得咁样先啱。 神手密事就得噶啦。 如果你觉得你如果觉作得太过正，真系食翻正啲音咧，可能佢哋 够圣洁咯。 佢哋传统嗰啲就会觉得太過現代化，可能即係我咁講用呢個字，即係可能會覺得，咁樣好似唔係太 傳統， 係啦，唔係太傳統啦，唔聖潔，硬係個音味啊， 其實呢啲咧，我都探討過曬噶啦，因為我曾經就幫教會錄過音嘅，我做咗成兩年嘅freelance，咁咧我有啲唔同教會嚟，因為咧佢哋咧專係揾我招呼一啲佢哋唔熟嘅教會嘅，尤其是。嗰啲好熟靈嗰啲靈恩派咧，就專係懟俾我嘅，因為佢哋唔想見到佢哋啊嘛。咁我啲專係幫人做啲僱傭兵啊嘛。咁咧佢哋咧就有啲好奇怪嘅，就係話因為傳統係要咁樣，所以新作嘅詞咧 接受唔到 的，都要作到咁樣嘅。因為咧我哋做錄音，我有張詞，我知道人去到邊，咁我 mark 低邊啲位 punch in 啊，快啲啊嘛。咁我真係聽唔到佢唱到邊，因為啲音唔同曬呢。咁我問佢其實點解填詞呢個係咪舊歌嚟㗎，或者係咪國語改編呀，佢唔係呀，我哋教會弟兄作㗎，嘩新作都作到咁，你弟兄唔係香港人嚟呀，佢唔係呀，我哋傳統係咁㗎，我心諗你老尾呀，你就枉為你係廣東話講廣東話真係。 但 係 佢哋可能係揮唔到啦， 唔係你或者作歌有有權威啦，可能係牧師個仔咁樣咪乜要唱囉。 一定要咁喎。 係呀，咁跟住後來我同嗰間教會熟咗呢，我作啲歌俾佢睇下，你好即係好開放嘅嗰個創作人咋。 不過講返我都認識得好多教會人，佢哋都對呢樣嘢呢就 好執著嘅。 唔係執著，即係呢個錯音呢樣嘢咧，佢哋都 好硬嘅， 覺得好硬嘅，都好想改變。 嗰啲前衞啲咯，咪嗰陣時有作歌啊，幫佢俾咗 demo 佢咧， 即係你幫佢作 創作人，即係嗰間教會個 musical director 咧，就用我啲嘢嘅。佢覺得啲嘢幾好，有少少 jazz feel 咁樣。咁咧，突然間有個姊妹咧，佢話：我覺得佢落啲 chord 有啲問題。 咩問題呢？即係話你嗰首嗰啲 chord 有問題。 哇，斜斜地話你講。 喔、哦、哎嘩。 佢連 major seven 都頂唔順。sus four 都頂唔順。 即係佢哋就真係有歐瑞強啦，咁真係。 係呀屌。 即係聽慣，即係等下探咗講嗰啲 major seven, sus four 嗰啲，即係只不過將個 chord 係加多。 硬多粒外音。 係啦。 浸多粒音啫。 咁啊佢哋耳仔聽唔慣就話呢啲係外來嘢囉， 好邪咁樣， 好邪囉。 即係其實中樂同埋西域嘅音樂唔同，就係咁，即係中樂嚟去都得個五音，原因就係佢哋接受唔到西域嗰啲嘢嘛。西域有五音以外嘅嘢㗎嘛。 中樂嘅五音咪即係西樂嘅 Do Re Mi So 啦 ,Pentatonic 囉。 係囉、 西樂都好多用咗好廣泛嚟用㗎呢、這個。 係 尤其是 Rock Band。 剛才講話好邪，即係你講一講話啲教會音樂話好邪嗰啲，基本上再舊啲嘅傳統啲嘅，甚至乎覺得夾 band 都已經係 係啊魔鬼之音啊嘛。最好笑喎，我有個家姐呢，啱啱信耶穌就等於啱啱入熱血咁㗎嘛，好激進㗎嘛。咁我嗰陣時讀緊中學聽緊 Queen 呢，嘩日日肥嘢肥 咁梗係唔得啦，你聽 Queen 嘩，佢係慘到我啊。 你聽 Queen 就更加唔得啦 ，Simon and Garfunkel 都唔得啦，已經。 最奇怪咧，就係咧嗰啲教會人士咧，成日唱民歌噶嘛，佢哋又唔係志在首歌講乜嘅，佢志在嗰首歌啊，嗰啲人係個形象啊。譬如我見到而家啲老教會咧，佢啲民歌分享仲係唱 Puff the Magic Dragon， 但 Puff 呢首歌啲人都話個其實個隱藏嘅歌詞係。讲怼嘢噶嘛？ 你唔识英文，咪觉得哇欧瑞强咯？喂、 okay ， 但系其实首歌系讲食白粉嘅大佬，你啲懵性性又懒又性洁咁样，你犀利啦！ 就系讲紧英文咯，就系、 是、真系笑紧死人咩，大佬？ 好 ，Wilson 就话咧，英文唔系个个识，呃到系一班人，好似工联会啲仆街，镜头前面呃到人咁， 可能 呃唔到嘅都 啊！你咁样讲又呃到部分人啊嘛，你咁讲又真系几啊，真系绝啦！ K.M. 廣東話好耐歷史有幾千年梗係好啦，唔通普通話讀首詩好聽咩？咁啊，呢個近來都好多人講緊㗎啦，啲、唐詩。 最戇鳩有啲家長呢逼啲細路仔要搵普通話嚟讀唐詩啫，不知所謂。即係我唔知話你唔識嘢呀，又話你蠢呀，真係。咁嘅下一代呢，喺優生學角度真係應該人道毀滅。 所以我其實即係我寫字啦，即係唔好話寫字啦，譬如而家個個都叫做係作家㗎啦，有 Facebook 嘅時候個個都會來咪打一堆字出嚟，咁我都會好留意返自己究竟用緊啲字係咪大陸化咗，咁但係好多人呢佢口就不停喺度屌緊，屌你咩大陸化咩柒柒，但係其實自己用緊唔知㗎， 呢樣嘢係好可悲嘅，因為你實在鋪天蓋地得就係有啲嘢係 呀，什麼 本土已經是大陸字啦，香港從來都講本地㗎啦，本地番薯、本地菜、本地牛咁樣，幾時話本土牛㗎啫。 係啦，最用得勁嗰個字就係亮點呢個字囉。 係 ,highlight。 係呀，啲人真係唔知重點就係重點。 最難頂就係咩呢？最難頂就係田野。屌個老味，田野英文係 feel, 咩 即係郊外。 是 field test 啊，即系个相机个镜头摆喺手度就叫 field test， 咁啊直译就田野测试啊，田野考察咁样，甜甩嘅嘢啫 ，field 唔系就系解田野嘅大佬。 哦，屌佢即系直译个字， 最浪鸠啊咁啊真系，近头成日都听到啊， 唔怪得咩叫田野测试。 咁谂住讲乜鸠嘅，我第一次听。 啊，三星堆文化又系好正，好神秘 ，KM。Fred 當年輕全球化私有化迷戀管理市場化數據化 咩化 係好多化自然唔會考慮外判街市商場再加上政府官員懶覺得一次過甩咗就 唔使上身冇錯、 PY 得罪講句香港人普遍中文都唔係叻又唔見得鍾意文學對人民精神嘅嘢冇感受過流行音樂嘅層次只係用歐式白話文堆砌啲食色性考埋女人嘅垃圾字。而家啲廣東歌就除咗啱音啦而家就玩緊好多食字嘅遊戲啦我覺得。 同埋香港填詞界呢我唔知好幸運好不幸呢全部落喺啲同性戀者手上。即係佢哋嘅價值觀呢就因此而壟斷咗香港年輕人嘅風氣。即係我冇講冇講啱定錯呀。即係問題只不過種類太窄呀。即係成日都係好濫情啦好敏感啦對少少嘢放得好大啦。即係呢樣係好嘅喺文學上好嘅。但是咪應該咁單一呢我覺得都係同啲唱片公司有關邊個紅我用到盡為止。 我咁呢個 新人嗰啲呢你都唔撚使旨意入行。 啲風氣係咁樣嘅除非徒弟啦咁啊 ,Wyman 徒弟都唔係機嘅。 Wyman 有徒弟咁我唔知道。 啊陳明謙㗎嘛。 喔、哦、我實在太脫節啦呢啲唔好講啦。 o、okay? k 因為我唔會聽香港男歌從來都。 o、okay.好得罪講句香港人普遍中英都已經唔叻咗好耐啦。有啲而家近年呢有好多人呢就話你叻普通話呢就叻中文呢樣嘢其實錯嘅真係。 嗯。 叻普通話就點會叻中文呢即係頭先我下面講個唐詩呢樣嘢就已經唔係普通話啦。 同埋其實我哋用緊嘅廣東話呢 是很有力和很描述到件事的。譬如我走过我走回去的时候，有一间酒楼叫喂食鱼。咁我但啊諗下喂食呢個字點解。喂，其實喂食呢個字已經係好勁㗎。即係喂食意思係好鍾意食咁解嘛。好貪食。但貪就有個道德審判。喂食人喂食亡，唔係人喂咩鳥喂食亡咁樣。即係喂食就喺呢度嚟㗎嘛。即係佢一個字已經講咗呢，即係你嘅 first priority 就係食。 喺喂㗎嘛，唔係貪㗎嘛。 係啦，你 first priority 你擘大口就係食就為先咁嘅意思嘛。喂，你用兩個字就搞掂喎。但係喂食啲人唔會填詞填呢個喂食落去㗎嘛。喂情咁樣就有啫。咁所以話呢，即係廣東話，但係如果你夾硬填普通話，佢真係佢未必知你講乜添。 其實中文點解而家普遍中文又會差呢，咁就睇下點樣用啦。而家 有人賴食字囉。即係食字食到夾硬扭轉咗個真嗰個字囉。咁但係我覺得食字係一種腦筋訓練嚟嘅啫。 係。 即係你自己點樣，冇人叫你唔解釋返個真嘅點解，呢個責任大家都有㗎。因為食字有時係一個進度嚟嘅。即係食咗個字有個新嘅 meaning， 咁廣東話從來都係咁㗎啦。 係 呀。係囉。 唔好誤會。 自己有份選特首， 有份揀特首，即使有份投選委都唔選，除非係喺有曬特首候選人之後，你再根據唔同嘅派別去取向去投票先叫有得揀，例如美國同英國嘅做法，係啦，選咗 Donald Trump 啦。Wilson 聽咗卓飛個節目啦，有個好大入口喺南極，有科學家 check 住，但係呢個洞唔知係去地心定去蟲洞咁，久唔久會有 UFO 飛出嚟，但派成天人落去調查呢，都冇人返到上來，當古仔聽都幾正。 我真係純當古仔聽㗎咋。喂，其實呢啲好唔 make sense 㗎，而家啲科研嘅人員、科研嘅器材係冇可能會有啲咁嘅事發生㗎。 嘩，你講嗰有冇睇 Stranger Things 㗎？ 有。 係囉，就差唔多啦，無端端。 喂，但係佢起碼嗰個洞口都有啲蜘蛛絲呀，有啲鼻涕喺度，你起碼去化驗都略知一二係乜啦。但係而家呢啲真係齋講個故事，大家就信咗，係喎喎，好神秘喎咁樣。即係我就唔會信㗎，即係嗰當笑話聽嘅啫，真係。 都係有圖有真相啦。 有圖係啦，兼夾冇圖冇片添啦，更加唔信啦。 聲都靚添。 唔知講乜喎。 聲都靚添。 係。你可能係新嚟㗎呢個啱啱聽緊頭嗰啲嘢會唔會呢？ 啊，阿 Ken 話佢都見過啲牛真係上藍石之母。 係呀，好堅㗎。 好堅呀，真係。人上都辛苦啦。 同埋呢，林日出啲烏蠅停留咗喺咁高嘅地方唔喐㗎。係 呀。 都唔知咩烏蠅要飛咁高做乜春。貪佢有牛屎㗎。係 呀。 呢個拜拜咁意思呀。 OK。Newton。Kit, hi。二樓單嘢 呀。即係話都有份笑嗰啲。嗰大陸人、 哦、 我其實嗰次分享個經歷俾你聽，我冇笑過佢呀，雖然諗返都會得微笑，係幽默嗰種囉。因為我有一次去食早餐呢，咁嗰間餐廳有兩層嘅，咁呢我話我要呢個早餐囉，我食二樓 魚樓、 哦、我樓下喎，唔係二樓我不停咁九唔搭八，你要諗好耐先話食魚樓啊，你好美 呀。呢樣嘢我一次呢同啲 friend 去食飯，又係同個侍應喺度傾偈啦，即係佢喺度 serve 你零舍 serve 呢張台，咁佢又有口音嘅。跟住佢講到咁上下呢，就話呢度點點點㗎，跟住係呀，呢度通常都做個雞胸㗎。跟住我個 friend 即係個兩行開咗之後，個侍應行開咗，我 friend 問咩雞胸啊？我哋做好又嗌雞胸，我 get 到啊！我 get， 因為全程都係咁嘅通嘅時候咧， 係你代入咗， 代入咗啦，點我都用唔到嚟拍片，甚至 我街坊啊， 喺呢度做街坊，做 我肯定福建人啦、 啊，鸡胸喺呢度做鸡胸，街坊生意佢。 你即系我，你睇翻鸡胸，你又谂咩啊？ 咩啊？ 可唔可以做 gym 嗰啲咧？ 我 夹，即系啲人啲鸡胸咧， 我夹 要做翻， 系 做街胸。 阿Wilson 话可能其他语言咧听落真系舒服啲，虽然唔知讲乜，但可能就唔知讲乜，就咁就自然可以高级啲。好似法文讲粗口，讲佢屌紧你，你都唔知 道。呢样咪即系你嘅民族嘅自卑咯。 OK， 呢度做咩 Simon 啊？ 系咯，唔知道、 啊。点解你讲嗰啲咩？睇下先。 系咪打错字咋？ 哦，可能啊， 冇睇唔翻。阿 Fred 话衰啦，阿潘元良咧改行广播唔填词。 哦，因为好惨嘅，而家有白鸽眼嘅。 啊， 即系。嗰班收詞嗰啲人呢，佢係純粹係個人喜好 啊， 即係佢明一半唔明一半呢，佢係最鍾意，因為又係覺得高級啲囉、 啊、 又係嗰個自卑囉， 明一半唔明一半意思係咩， 即係講啲話好似好高咁樣、 哎、即係嘩呢首詞我估唔透佢想講咩喎，有思考空間 喎、啊、如果好白嗰啲呢就冇得撈啊，原來呢啲真係有根有強呢撈唔到 㗎，喂呢、這個成個故事出曬嚟大家冇得 係呀， 冇得再諗喎， 係呀，同埋啲字太深呢細路仔唔識 㗎，啲字又唔識咁樣， 係呀冇錯， 就係、是、因為呢一樣嘢令到點解而家嗰個語文水準又低落咗、 黎比德都前得非常好㗎，啲意境啊，用啲字嗰、那個嗰、那個個層次都好唔同嘅，佢、連時間都描述埋嘅，唯一個睇到嘅填詞人，即係舊嗰啲歌啦，新嗰啲我未聽過，冇代表性。 嗯、OK， 丟尼斯忽， 丟尼斯忽咩中文嚟㗎？ 咪就係論文序㗎嘛，即係呢啲咪食字囉，其實係、啊。咦，論文序都好有代表性㗎，對廣東字。 Vincent。中文唔好，因為社會睇低中文，英文叻就好多著數，中文叻就冇用。 係囉。 咁因為又係殖民地社會嘅時候遺留落嚟嘅 culture 啦。 其實啲人成日覺得大公報，太公報係金小文作嘅食字，但其實都係論文序嘅文嚟嘅、 啊。食字玩得好。 即係有啲人唔知道，以為金小文作，金小文係畫啫、 啊、 但係畫得好神似，亦都好有代表性嘅，真嘅。啊，同埋非常有感染力啦，或者啲公仔啲鹰都有眼神㗎嘛，人㗎。 OK， 太空堡嗰時 係呀。 好、啊、,B， 以前有張 Queen 係咪想講 應該 係。G 呀、啊。嘅黑膠唱片印有好靚嘅紫色大頭像，即係黑膠上面係咪，唔係講個封圖啊、黑膠好靚嘅， 好多人玩㗎。 好多人玩。所以就算去到 CD 嘅時期，其實都真係要鍾意儲實物 㗎，但而家似乎實物冇得用，因為大家都好少拎實物嚟睇㗎，已經 一來空間啦、可能你住屋你都有問題啦， 同埋你搬屋你又覺得好大壓力㗎啦， 係呀、啊、你成埲牆，你成個 CD 架，你話你要諗， 其他後面都冇晒啦，你諗我之前嗰度都有幾個架、 啊、你冇㗎，同埋二來就係、是、喂我可以唔使畀錢嘅嘢，我梗係唔使 舐咗先， 攞翻嚟啦。 系啊 ，Ken 最後一個留言啦，講埋都差唔多收得工啦。 哦， 因為冇阻咁夜，又要喂狗喂貓。 哦，一人喂噶啦。 OK 啊，吹來都得噶，你中意。 其實大陸化中文都冇所謂嘅， 文化太純潔，反而咧就對演化有阻礙，順其自然啦。我哋叫知史，台灣叫起司，都只係因為外來語嘅翻譯。差別啫，但我哋細個嗰陣咧，老師叫應該寫冰棍，唔係寫雪條，唔係喎，不嬲寫雪條。 唔係佢老師係大陸嚟嘅咧，咪 係咯，叫冰箱唔叫雪櫃。 邊個話嘅？梗唔係啦，冰箱係上面嗰格先叫冰箱嘛。 係啦，不過又冇咁多人話台灣化，所以唔大抗拒，順其自然。大陸人叫埋單。 叫姐張 啊，太抗拒乜乜乜唔係好事，純粹個人意見。 哦，啱嘅，你個人意見、但我個人意見就並唔係咁囉。係囉，喂，咁唔阻你太耐啦，你仲有咩特別嘢想專登上嚟講 㗎？真係上嚟狗吹㗎喎。 啱啦，其實狗吹今日完全達到標啊。 係咪 啱吹嘅咪。 今日就係狗吹囉，即係你唔係你仲好多機會嘅，你住 緊。唔係我講緊下第時啦，梗係。 係係。 第一方 吹。係啦，因為呢我見到大家已經勁勁地啦，即係好似喪屍突然間冇聲咁啦。 而家仲有99個人睇㗎。 咪就係喪屍囉，唔喐囉，嘩仲死。 嘩突然間彈咗一個喎。喂啱寫埋佢邊個邊個啱用 睇唔到呢度睇唔到。 係咪 ?say 個 hi。 就係、是、喂最慘呢就係呢度連個咩人入嚟都唔知嘅，因為 Facebook 嗰邊反而知喎、啊、,Facebook 嘅 live 睇到喎，同埋最衰呢呢、這個YouTube 呢仲係一完咗之後呢啲留言冇曬。 喔、哦、佢留唔到嘅。 係呀佢冇隔嘢喎。 喔係。 咁你要再 archive 先再留言點樣計喎，好 stupid。 咁得意，但係 Facebook 佢會留返㗎嘛。 Facebook 喺返度仲要 live 睇返、啊、即係你睇嘅時候睇到當時你講嗰句 live 有咩 response。 但係 Facebook live 就有一樣衰就係個畫面差。 一來畫面差啦，二來呢佢即係譬如呢度呢都涉少少廣告，有啲咁多收入、 啊、 起碼交到下電費。 啊 但係 YouTube 唔係 Facebook 佢完全零啦， 啊， 係咯， 佢就冇呢啲嘢俾。 咁同埋以前咧，我又要招呼 YouTube 嘅觀眾，又招呼 YouTube， 又招呼 Facebook， 所以 Facebook 錄完之後咧，我就專登要嘔翻一條片咧，就個 YouTube 呢邊。 啊， 咁啊，即係個 workload 太大啦。 啊， 咁所以而家索性喺呢度啦。咁啊，再俾翻條 link 嗰邊就冇咁 workload 大咯。 OK， 即係反而調翻轉呢邊做完，等翻個嗰邊。 係啦，冇錯啦。 啊， 就係、是、咁樣。 本來今晚啊探長個上嚟就係睇下可唔可以輕鬆下講下笑嘅，咁可能第一次啦，咁 都 OK 啊，又講到笑嘅都 講到笑啊， 雞胸嗰啲 雞胸嗰啲係嘛？ 嗱下次咧我盡量咧，希望阿 Stanley 下次嚟咧，我就能夠播到片啦。咁、 啊、 我欣賞下我哋合作嗰啲成果啦，因為我幾欣賞佢配音嗰 part 嘅， 係嘛？好開心。都好玩嘅， 即系出翻嚟个效果就极好啊！因为，咦，读埋你先啦。 Anson 啊 ，friend 啊，打字多怕你，即系怕我哋话你烦，都唔烦嘅。 啊，试下可唔可以咁先 ？Highlight 咗 ，copy， 唔系 speech， start speaking。 有播到片啦，咁我欣赏下我哋合作嗰啲成果。 等阵先啊，可以咁嘅，再嚟。嗱，可以咁話次，咁我大家聽到你見到，哎，哇，真係發覺自己真係幾靈活 啊 ！Siri 幫佢讀係嘛？ 係啦，冇錯。 Leon Kent 其實大陸化中文都無所謂嘅，文化太純潔反而對演化有阻礙，順其自然啦。我哋叫芝士，台灣叫起司，都只係因為外來語方言之別啫。但我哋細個老師係叫應該寫邊棍唔寫雪條。叫冰箱唔叫雪櫃，不過又冇咁多人話台灣化，所以唔使太抗拒，順其自然。大陸人都叫埋單，唔叫結帳啦。太抗拒物物乜乜化唔係好事，純我個人意見。 係咪天才先？ 變咗德成女佣喎，而家 咁啊解決到個問題喎， 即係唔使我哋下下讀。 即係隻眼唔好啊，仲要睇細隻字真係好辛苦。哇 ，good 啊，下次就識得咁啊。 哇！講到除衫喎，係一熱熱地嘅。今集今晚燈光正啊， 哦， 係咪關開關個電話事啊？ 哦，係啊，其實關電話事， 啊、 平時都係咁打啫嘛。 用緊部 Seven Plus 啊。 係啊，冇錯，因為平時用 iPhone、啊、iMac 嗰個 cam 太舊啦。所以遲啲我用到我自己部相機仲好 啊。 我聽日咧就代理嗰度找晦氣啦。點解？我用你 product， 我 cam 插唔到入去嘅，咁樣聽日就知道。好， 下次再吹啦。今晚差唔多啦，差唔多两。 O、okay, K， 其实今晚 O K， 我觉得有一个人喺度倾偈咁咧，对我自己一条友斋吹咧，真系好过。 喂，我都估唔到可以我哋十一点钟开咪讲个两个钟。 啊，系唔止两个啦， 系嘛？十一点十 三个啦，就嚟 系嘛？系喎，差唔多三个钟。 系咯， 劲。我哋仲要中间冇 break 嘅，我哋 系啊， 唔系大台嗰啲冇新闻啫。 系咯。系冇一个 hot key。 其实大陆化系因为依家大陆影响力较强，旧时香港影响力强，大陆人都叫老公老婆。 Patrick 就咁嘅见解。好啦，以后我都会用呢个方法嚟读嘢， 系嘛？ 所以一次过可唔可以读好多先？ 系个 style 嚟，好劲喎呢个。 系咯，所以一次过可唔可以读好多先？ 系嘛？ 越嚟贪心啊！ 冇搞靚機喎。 金小文太公布年代食字玩得好，一時四十六分靚嘅我以前有張面嘅黑膠唱片印有好靚嘅紫色大頭像。 一时记十六分 ，only on Kent， 其实大 佢都系口音， 系 啊， 冇所谓嘅。 你都系口音，我都系。 如果玩呢个玩法咧， 我都系你共工喎、 啊，大家就唔可以打错字啊，打错字咁就唔知啱乜错。 你笑一下咯，冇所谓嘅。 好嘅， 喂，系啊，咁时间差唔多啦，讲埋西班牙文点呢、這个 Hasta la vista 咁样，我就系睇 Terminator 我先识嘅呢个字。 系啊， 系咯，好啦，我要拜拜去嗰度拜拜。 系。好啦， 好啦，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拜拜。 喂，系喎，有即系次次都唔记得提，要 subscribe 嗰个 channel 啦，因为咧听讲咧过万咧系有着数嘅，即系过万 subscribe 咧就可以用翻 YouTube 嗰个 channel 直接 live 就可以睇翻字幕，就唔使好自己分开啦。 哇，咁要真系我哋仲争3000几个， 仲争3000几噶， 系嘛？咁我哋勤力啲， 系咯。仲有咧，要YouTube 唔系 Facebook 嗰边咧个 page 咧都请你 like 埋，同埋好希望大家咧，除咗听节目之外咧，仲会睇翻我 Stage Tube 里面其他我以前落过嘅心机啦。我对香港音乐嗰个执着啦，即系我揾咁多人上嚟，因为大家可以听翻嘅，即系好坏你都可以俾啲反应，好过你冇反应。 Stage Tube 嗰啲片真系要睇翻，即系嗰啲香港嘅独立音乐啊。嗰啲 band 啊，嗰啲阿探長當年真係做過唔少啊。 其實將來我都想做嘅，但係問題就係、是，似乎而家唔知點解、香港啲人好牛精嘅，佢見到有好多人見到 Stage Tube 個 web 變咗講政治 show 咧、 啊， 即係成日都牽涉政治嘅 talk 咧，就好有微言嘅。 啊！ 就覺得屌，我哋原本好撚型噶嘛，夾 band 件衫嚟噶嘛，大佬、 啊， 潮流嘅尖端嚟噶嘛，屌、你講埋啲阿伯講嗰啲嘢嘅，可能而家仲撲街，仲就啲阿伯啲品味 齋吹添， 咪整粵曲啊，即係有啲人會咁樣覺得嘅，我相信。咁如果唔係你唔係見到，即係佢哋冇嚟反應啊，好可悲嘅，有時喺度對牛彈琴嘅，即係一首歌咧，譬如 Side Access 都勁 band 啦，係咪？ 啊！ 喂，佢嗰個 hit rate 都唔夠，求其講一集嗰啲人。 啊、 即系唔系话你哋即系唔系即系我即系我意思系求其讲一集，意思就系我付出相对少而做一个 talk show， 竟然系受欢迎过呕心沥血揾好多人去帮手嘅。嗱、呢个唔系怪大家，即系话呢个就系个现象啦、 啊。 就是、我点解到而家觉得有少少即系搞 stage two， 原本我唔敢话自己错啊，有些吃力不讨好实在。啊 咁一定所有嘢都有人支持又唔支持嘅，即係你肯所講政治咁，就好多人都係政治潔癖㗎嘛，即係你所有嘢都同政治有關嘅啦，又係講嚟講去都係嗰句。但係你如果講到明政治兩隻字，你加咗上去啲人就即刻縮㗎啦嘛。 係呀，點解呢？咁唔緊要啦，即係譬如鍾意聽開政治嘅朋友呢，好得意喎，有個現象呢，即係吹到啤一聲。我有一集呢就講到明，今日我唔講跑馬仔，同埋下一集呢今日搶講長毛選舉、嘩，隔幾日咋嘛，個 result 就係呢話長毛選舉呢多一倍人聽， 係嘛， 即係其實係咪大家仲係咁鍾意聽呢啲呢？你聽 Gordon Poon 聽唔夠咩？你聽老蕭聽唔夠咩？ 可能想 你聽城寨聽唔夠咩？ 想聽唔同人講同一個 topic 啩？ 唉，我覺得大家會上一個毒癮咁啊，戒毒啦！即係唔係話你唔關心啊？即係我覺得你關心政治得嚟，唔係淨係要聽人哋講自己想聽嗰啲嘢，我覺得咁、所以我希望大家放開懷抱啦，同埋真係冇我哋份選嘅。即係我其實某程度唔係好贊成阿廣頭先講話，其實某程度間接地都有份影響到嗰啲選委嘅咁樣。咁你又咁樣講啊，我周家出去老粒啊，去強姦隻狗都影響到個選委㗎，好間接啊嘛，因為即係咁樣講過分咗啲啊。 啲嘛咩有户口 number 㗎喂。 係。我唔想睇呀，讀啊 ,Siri。 Siri! 頂你哋唔信 咁 長 啲。頂你哋喎。 上午1:57司旁你也可存款至匯豐户口809-390-321-833收款人譚達華1:59啱啱用停車江南 style 好聽呢騎女之嘛就血到撲街 血到撲街 血到撲街喂咁啊其實講選舉好煩咁啊我呢啲品味問題啦即係有啲人都鍾意即係我覺得最大鑊呢 就係成日都要人哋去 service 自己嘅心情嘅。聽網台嗰啲朋友呢、即係唔係講全部人啦、即係你講咗心裏面嗰啲我真係好 high 呀好舒服呀咁樣。喂我覺得不如你自己試下諗下你自己嘅見解呢即係唔好成日都要靠人哋去壟斷咗你嘅心情或者嗰個意見啦即係其實你細分好多嘢都唔同嘅、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空間嘅個社會精彩嘅地方就係不同㗎嘛、人類社交嘅精彩就係人人都唔同㗎嘛、即係好鍾意大家都係一齊嘅人呢就是、農民就有呢個需要嘅因為農民就係、喂我聽多啲嘢喂打風喎我隻腳未痛但佢痛咗喎。咁我哋需要一個同樣嘅話題同樣嘅意見你嗰條穿線可以壯大㗎嘛。但係現實嘅世界並唔係咁囉。現實嘅世界需要好多唔同人嘅諗法好多唔同人嘅付出同埋貢獻唔同嘅天才你先會成為一個大熔爐先成為一個好文明嘅地方㗎嘛。即係大家唔好再返農村啦希望 啦。 係啦我咁講又係有啲人唔開心但係唔緊要嘅你肯諗就得啦。即係我唔介意你嬲咗我嘅 ,ok? 下次咁睇下你有咩可以吹囉。 好啦你係短期內下次搵埋啲中樂友上嚟一齊傾啦。 好啊。 因為佢哋係啲好 critical thinking 嘅中樂友嚟。 探長仲未嗌咳啦去屙尿啊。 咳啦咳啦咳啦。 咳啦我都急尿啊。 好啦拜拜。 好啦拜拜。 真係走埋咳啦。